有病徵和輕微病徵的人士，但是會常意見分歧。食物及衛生局回覆查詢時表示，因應本地疫情反覆，正是研究就強制檢疫制定法律框架，以便能夠更有效地監測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識別感染者及早切斷社區傳播鏈，保障公共衛生和市民大眾健康。有關法律框架和實施安排尚待敲定，政府會適時公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在上午時，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移向呂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早上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以下是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上午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度、东经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雨，还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还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还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195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6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9，人民币6.684，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27美元，卖出1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湾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喂，细 B 啊，帮我切咗磅肥牛佢啊！ 李 Sir， 把刀好利噶，我唔切啦。 咁你去洗几把生果刀啦。 唉，用乜嘢戒亲手噶？ 一系你啊帮我将个煲热汤咧搬去嗰边啊吓。 煲汤咁热，辣亲我啲肌肤咪废，唔搬得唔得啊？ 唉，你真系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今集讲饮食业工作安全贴士啊，做足安全措施，咪唔使乜都惊咯。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六点十分，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直播室嘅咧就有林慧喺度啦，想同你讲一讲今朝早嘅天气啊。因为咧今朝早自己翻工嘅时候体感咧相当之舒畅，用得舒畅呢两个字咧，好明显都系凉凉地嘅天气啦吓。星期六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 晨光每日一格。 嗱，喺好多嘅技巧上面咧，啲人都话啦，啊，先要氹下你，然之后咧再俾啲苦差事你咧，咁样可能令到人比较容易接受嘅。头先同你讲话天气舒畅啦，跟住落嚟讲嘅嘢咧，可能大家都有啲怕怕。嗱，每一样嘢咧都有限期嘅，咁不过到底呢一个限期对于你嚟讲系一种动力，定还是一种压力呢？有啲人咧好中意望住个限期嚟做嘢噶，成日讲 deadline 噶嘛，听到个 DEAD 四个字，哇，好似好大件事咁。喂，但系如果完全冇警惕性嘅话，你会唔会唔肯得起心肝做咧吓？好多时咧，人就会识得将压力转化成动力嘅，咁但系咧，亦都唔系个个有呢个能力噶。都是那句啦，如果你目标清晰的话呢，给自己一些空间和时间思考完冷静完，将这些按部就班这样调节一下，有清晰的方向明确的目标，自然不用怕那个 deadline 啦，无论那个 deadline 有几短都好，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 Hey, yeah. oh, oh.不想写再见，算算有哪个想见，只发觉世上还有太多可恋，这首歌应该抱怨，却教我从头充了电、假使我要更恶目前，天天当做最终那天，天天当听朝会变，而明晨何其遥远， 这觉悟，还有那些不可想不通，怎么越过最讽刺，碰为足协助。 晨光 Coffee Time， 6:15嘅早上，你会唔会真系闻住一杯香浓嘅咖啡，听住晨光第一线啦吓？如果系咁嘅话咧，伴随埋一啲新闻消息咧，对于你嘅呢份早餐嚟讲，应该会更加好味啊！跟住咧，同大家讲下咧关于疫情嘅相关事宜啊。讲到内地咧，新冠肺炎疫情咧受控咗都好多个月啦。不过咧，近来山东嘅青岛咧，疫情就出现反弹嘅情况。新一波疫情咧已经有13人确诊，而源头咧锁定咗系两个码头工人。中国疾控中心早前就透过报道话啦，在追查病毒源头的时候，原来发现了有一批进口的冷藏鳕鱼外包装竟然是有阳性的样本。即是说检测到这些活性的病毒，是国际首次在冷藏食品包装上面分离到新冠病毒的个案。并且是证实了如果真的接触到这个包装的病毒是可以受感染的。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就说了，今次是从青岛冷藏食物包装上面分离到的活性病毒，亦都是首次在实验室以外证实的。原来这个新冠病毒可以在冷藏运输的特殊条件底下，在物品的包装上面存活了比较长的时间。即是说如果它不是雪的话，可能都没有存活这么久。但是原来因为它是雪住了个病毒，所以存活时间是很长，而且记住是活性病毒。就因为这件事呢，所以提示了大家，原来这个的病毒呢是有机会以冷藏物品为载体，进行了这个遥距离的跨境跨国输入的可能性。 同，身边找到只有匆匆，一天仲于工作中，亦隔着的心过重，令每一刻都刺痛，将你 Because of you， 到底 because of 啲乜嘢可以咁早起身呢？早晨啊，钟哥。 Because of you， 早晨啊，林 慧。哎呀，我又开错咗你支麦添，今日。 咦，系喎，系喎，又系喎。 系啊。 呢边系 number three。 系啊，呢边系 number three， 我都要习惯一下先。 又话听阿草蜢只歌咧，咁啊谂起一样嘢。你谂下留意佢啲混音咧、 嗯， 有阵时咧就会蒙啲，有阵时会清啲咁样。呢、這个好九十年代 style，、 哦、 即 系 嗰时好，譬如左边有声，右边冇声啊，突然之间、嗯，即系希望有一啲唔同嘅变化，令到你听嗰只歌嘅时候，好似个层次唔同咗咁样。嗰、 嗯、 阵时好兴啊嘛。 而家好似真系少咗。 而家少咗，少咗，好似系另一，即系而家个时代唔同咗啩。今朝你讲，你话你翻嚟咧，觉得嗰个风好似冻咗啲咁样嘅。咁、嗯、其实你觉得秋天？同夏天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即是除了你覺得感官上凍了之外， 我覺得秋天是個人精神一點的、嗯、因為一落街有陣風吹過來的時候就會醒得快一點、 嗯、好了，如果春夏秋冬四季你最喜歡哪一季？ 秋天。 秋天 就對 了。為什麼呢？ 其實最涼爽，佢凍又唔係好凍啦，又唔需要話著好多嘅衫咧，令到個人覺得好唔方便啦咁、 嗯。 但係又唔會話好熱，咁所以就覺得嗯取個平衡咯。 不過咧，外國咁多地方咧，我都係覺得秋天喺世界角落任何一個地方都係偏向於有一份浪漫嘅情懷嘅，即係秋天啊。 估唔到你個人咁浪漫。 唔係你估啊，真係。春天咧就好似濕立立，夏天咧就熱得滯，冬天就太凍咧、 嗯， 所以秋天好似係啱啱係一個平衡咁樣。 嗯所以大家都是觉得是一个平衡。 我们现在享受一下拿一个平衡。 嗯。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如果要清洁一些很难去除的污渍，都不是那么容易，有时都挺费力的。特别是如果有一些铁锈啊，又或者是一些黐住了只锅的那些渍，其实真的很难省的。我自己都试过帮家洗这些这样的铁具的时候，真的要花上很大的力气才擦得干净。不过对比起锅身，其实锅盖有时都挺难洗得干净啊。尤其是那些边啊窿窿罅罅，到底用什么方法或者工具洗得甩呢？今早同大家分享一下用十分钟的时间去除这个锅盖的油渍。首先就要在锅盖的正反两面分别都涂上清洁剂，例如洗洁精那些都 OK 的了。如果是不锈钢包边的位置都要搽埋清洁剂，或者是即系简单啲嚟讲洗洁精啦。有啲人咧就净系会搽嗰个嘅表面，即系譬如系金属啦，或者系玻璃嘅盖都好啦，都净系搽嗰个大范围嘅另身面嘅啫。第二个步骤咧就系唔系用百洁布啊，而系用海绵。首先咧要将嗰啲清洁剂咧捞水，然之后沟到起泡先。然后呢就是用易洁锅蒸啲水啦，然之后加咗水之后呢，大概呢要冚过晒成个锅底喎。然后呢就将头先已经搽咗洗洁精嘅嗰个锅盖冚住。再开大火呢煲滚煲水。原来好神奇地呢，只要你咁样煲三分钟呢，个煲入面呢嗰啲泡泡呢就会自动咁样呢就随住啲水咁样滚起啦。一滚起咧，将个锅盖再反转，洗埋个面，再煲三分钟。嗱，煲到成煲嘢都热辣辣喎，咁跟住点啊？原来咧就要等佢冷却，冷却咗之后咧，当佢个温度下降翻咧，喺呢一个嘅清水，即系话开住一啲嘅流动嘅水啊，要开住个水喉冲嗰个锅盖同埋嗰只锅咧。原来嗰个玻璃面咧，同埋嗰个嘅不锈钢面咧，都会拧立立噶。而且咧，当你再用呢一个海绵或者百洁布咧，将个锅边嘅金属边抹一抹，喺完全唔需要费力嘅情况底下咧，神奇地污渍就会自己走晒噶啦。呢个方法咧，听落就几好嘅，不妨可以试一试啊，都唔系好难嘅啫。而且咧，需要用嘅用具咧都非常之简单，屋企应该都有啦。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肢体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现在走了呀，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这时代寻见万变，想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意珍惜眼前。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 在走两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哦哦、如果不小心我们白头偕老，上天保佑我们恩爱依然，当我们烂掉了牙，花白了头发，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阿拉斯加沿岸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警报，暂时无伤亡或者损毁报告。地震在本港时间清晨接近5点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阿拉斯加州小城市桑德波恩特对开92公里，震源深度40公里。海啸警报覆盖阿拉斯加南部海岸大部分地区，包括人口稀少的阿拉斯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美国和巴西出于自身安全需要，应该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在探讨疫情之后两国增加合作的视像峰会上，蓬佩奥说，中国大量参与两国经济构成巨大风险，美国和巴西扩大合作显得重要。他说，美国和巴西可以增加贸易，减少在关键物品对中国的依赖，无论在两年、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两国人民将会更加安全，两国将会更繁荣。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购买大量巴西大豆和铁矿石。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还未决定是否按照美国政府的意愿，禁止巴西电信公司从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购买 5G 设备。法国警方继续调查中学教师帕蒂被斩首杀害的案件，至今拘留15人。法新社引述司法消息透露，其中4人是学生，怀疑他们协助疑凶辨认受害人，换取金钱报酬。另一名被扣留人士曾经涉及恐怖主义相关罪行被定罪，并承认曾经同疑凶联络。另外，警方針對伊斯蘭網絡展開連串突擊搜查行動。內政部長達爾馬寧說，幾十人懷疑涉及激進化行動被調查。他又說，研究是否解散50個穆斯林團體。47歲的帕蒂懷疑因為在上堂的時候向學生展示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上星期五在任教的學校附近被殺害。警方其后开枪击毙一名18岁疑凶。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表示，不少医生反映流感疫苗已经断货，业界至少需要一共大约30000剂流感疫苗。他又说，部分有份参与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的私家医生没有足够疫苗，正是同政府商讨能否安排部分公营医院的疫苗拨给有需要的私家医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建议订立接种优先次序，首先为院舍人士、长者和尤其6岁以下学童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揀一个好古仔之前，先揀一首气质 demo。 难刻痛到此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不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便算。 听 demo 咧，好讲第一感觉嘅。安仔今次听到呢一首歌曲 demo 嘅时候咧，即时脑入面有几个字出现咗嘅：优雅、俊永、电影感。而好快佢就决定咗要用呢只歌去讲古仔俾乐迷听。作曲 Lester，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何炳信。 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陈建安《时光边缘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36，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我林慧一样咧，听到头先啱啱嘅呢一首音乐咧，都觉得好有秋意啦吓。如果系嘅话咧，呢一个天气咧正好就适合你啦。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噶，早上部分时间咧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初时咧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的时候咧，云量就增多啦，风势亦都会较大嘅。现时室外录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系74%。喂，早晨早晨，6:37，唔知道你起身未呢？ 晨光百科。 有专家话咧，如果你啱啱起身嘅话咧，脑细胞系最活跃噶，所以呢个时候吸收新知识咧就最啱啦。今朝咧提到秋天啦，当然呢一种微凉嘅天气咧，如果真系可以咧清清爽爽咁样咧出去睇下啲风景咧，都系好嘅。香港近呢几年咧有一样嘢同埋有一个景点咧都非常之多人中意去睇嘅，就系红叶啦。以前好像都没什么留意，原来叶咧系会变红色的，只是听老师教咧，就系话秋天的时候咧就会落叶啦，但系树叶乜唔系黄色咁样嗬？其实红叶咧就系落叶植物喺秋天嘅几个星期之间咧，当啲叶咧喺落叶之前，树叶嘅颜色咧变化就由红色由绿色变咗红色嘅呢个现象。不过咧佢净系出现喺温带地区嘅啫，譬如好似东南亚啦、北美洲啦，红叶咧都系吸引游客咧嚟到观光嘅一个非常重要嘅资源嚟噶。 港人咧好中意咧，趁住有啲好特別嘅風光嘅時候咧，就會去欣賞嘅。咁啊，香港之前咧都有一個非常之擠迫嘅情況啦，因為咧就講到非常之多人咧就會一窩蜂咁樣咧湧去睇紅葉啊。有啲乜嘢熱門嘅紅葉打卡地點呢？第一個我相信近年最受歡迎嘅咧就係元朗嘅大棠啦。去到年底嘅時候咧，通常大棠路嘅呢一個郊野公園咧，人流都係絡繹不絕嘅。咁由於呢個地點咧比較容易行，雖然咧就可能對於有啲朋友嚟講咧就有啲遠啦，因為新界地區車程咧都唔短噶。咁不过咧，如果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到一啲嘅总站啊、交通交汇处嘅时候咧，你只需要沿住嗰条唔系非常难行嘅山路，咁去到咧呢个山路嗰度咧，大概60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红叶林啦。另外一个地方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咧，就系我哋嘅城门水塘啦。近住呢个针山嘅城门林道，咁啊水塘段咧都有唔少嘅枫叶咧可以睇得到过。其次咧就系青衣公园，咁啊呢个地方咧都会有呢一个红叶可以睇到噶，甚至有啲人咧就将呢个地方誉为系港版嘅加拿大，系咪真系咁犀利咧吓？去到港版加拿大，如果系咁嘅话，喺疫情期间，大家虽然飞唔到去外国，但系都可以喺香港睇住呢啲风景先啦。 学友嘅壮志骄阳啊，应该都几醒神嘅一首歌、啊。再次同听紧我哋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嘅你咧，讲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林慧。 嗯。 嗱，咁啊，有一样嘢咧，正话你讲到话疫情关系咧，的而且确最近咧系有一啲叫做咩抗疫疲劳啊， 系啊， 大家都好似有少少松懈，其实都明白嘅。咁因为而家都过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大家每日戴口罩或者洗手，感觉上好似无了期。會有啲攰，不過再提一提，特別係一啲年紀有翻咁上下，好似我呢啲咁樣嘅即係前輩們啊嚇、 嗯， 真係要勤啲洗手，做足自己個人衞生。如果唔係咧，都係會即係有一啲危機喺裏邊咁啊！千祈唔好鬆懈住，忍多陣，頂多一陣咁樣。 同埋咧，除咗話保障你自己之外咧、嗯，其實如果你多啲做呢啲舉動咧，都會感染到你身邊嘅人咧，跟住你一齊去，即係都愛整潔多咗啦。 俾你嚇一嚇添，感染你身邊嘅人，唔係感染， 係嗰種 感染， 係啦，唔係感染， 係感染。嗱好啦，咁咧今日咧，我睇咗一個幾大家都可以明，即係擺喺個心度。谂一谂呢个系咪即系以后出去食饭嘅时候可以用嘅一个方法？咁、话说咧，咁而家成日都话喺出边食饭咧感染机会好高，咁、所以咪经常话唔好开餐厅住啦，大家唔好食嘢啊咁样。咁系咪真系咁高咧？好啦，咁嚟自呢个咧系嚟自日本嘅一个研究，咁、佢就用咗一个佢哋嘅超级电脑啊，叫做富岳。咁呢个电脑讲讲佢嘅来头先啊，好厉害啊！咁呢个咧就由日本一间公司咧同日本国立理化学研究所共同开发嘅超级电脑。 嗯， 讲完我都唔识噶啦。佢个运转速度咧就每秒415,000兆咁多次。 总之就好似好劲啦。 哦，佢系全球最快嘅超级电脑啊！ 哇，犀利， 比美国嘅仲要高出几倍嘅、 嗯。 好啦，咁佢用呢个电脑今次做咗一个同疫情乜嘢相关嘅研究咧？ 嗯， 咁佢就话。模擬咗一張餐台，先講咗呢張餐台先。佢話大約1.2米長啦，闊就60厘米。咁、其實係一個標準餐台嘅 size 嚟嘅。咁啊，所謂呢啲叫做卡位咁樣，即係呢邊有兩個，對家有兩個人坐喺度啦。如果不幸其中一個係已經係有菌嘅大菌者，好啦，咁你諗下邊一個受感染嘅機會最高？如果一齊食飯，咁佢呢度咧就模擬佢哋一齊坐喺度咧，只係一齊食10分鐘嘢，咁一分鐘先唔算，一分鐘。好啦，咁而家當喺一台嘅一角就係嗰個大菌人士啦。咁我哋假設坐正喺佢對面嘅就係1號。喺佢對面斜對面嗰個係2號。喺佢旁邊嘅係3號。 係 1、2、3號邊一個傾完一分鐘之後有受感染嘅機會最高？高啊！ 照计就应该系佢嘅飞沫最容易接触到嘅嗰个人啦、如果俾我估咧，我就会估系一号嘅， 即系正正喺佢对面。 系啦， 咁如果照你咁讲，系咪即系斜对面嗰个应该系第二高？因为都喺对面啊嘛，喺隔篱嘅就最低先。如果照咁样嘅推论、 如果你俾我估咧，我都会咁样估嘅，即系应该一号系最高，即系坐正对面啦。斜对面嗰个咧，应该就相对好啲嘅。咁隔篱嗰个除非你成日同佢讲即系密偈啦吓，咁如果唔系咧，应该就照计系最低嘅、 好啦，咁根据呢一部超级电脑富岳做出嚟嘅模拟场景啊，首先佢仲有一个要求嘅，就系话环境湿度嘅高低亦都系一个关键嚟嘅，即系你。如果呢度乾燥啲或者濕啲咧，係絕對有分別嘅。咁、如果佢喺相同嘅環境底下咧，唔好意思，原來坐喺對面安全啲。 嚇！ 原來講一分鐘嘢，隔離嗰、那個即係三號位嗰、那個，正正喺佢隔離嗰個感染嘅機率係最高的。 哇！ 咁因為佢話佢計算咧，就係話當呢個帶菌嘅人講嘢嘅時候，噴出嚟嘅口水啊，原來佢係會濺到去隔離嘅人機會係高過對面嘅人。你估下多咗几多？多咗5倍。咁即系话坐喺隔篱嘅，反而即系如果系中招嘅机会系高啲。 哦，可能系咪因为佢讲嘢嘅时候都会两头拧咧？同埋因为其实坐隔篱咧，原来嗰个距离系最短嘅。 咗啊嘛。所以咧，如果你而家留意一下，譬如美国又好或者日本又好，你睇佢哋一啲综艺性节目啊，咁、其实好多时佢哋都会摆一块透明嘅板咧。喺個受訪者嘅隔離，而唔係擺前面嘅。咁前面當然你遮住就影唔到啦。咁但係原來隔離嘅即係真係要隔離啊！隔離咗佢咧，其實受感染嘅機會率咧就低咗好多。 哦，原來係咁。 咁所以如果你下一次去茶餐廳食嘢嘅時候，你會選擇搭台坐喺對面咧？ 我會坐對面㗎啦，我知㗎啦，鍾哥。 还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高电抽象，雪国去那雪兽心奇香，这国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知痒，想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到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迟请与我失下，我一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游历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雨，越过还变山丘，十块木碎伸手 林家谦，嗰个名字系特伦斯梦游仙境。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林慧。 我要问你一个醒脑嘅问题先。 咩事啊？ 你知唔知道？ 咁早未必答到。 系你应该得嘅。呢、这个世界如果要分两类嘅贼匪，你会将佢点样分类呢？ 两类嘅贼匪、啊、 只可以分两类啫。 两类啊。 系啊，两类。 一类系捉到，一类系捉唔到咯。都是贼匪嚟啊！有捉到捉唔到， 都冇话你错嘅。你呢个答案好稳阵，好保守啊！如果我分咧，我就会分有胆匪女同埋冇胆匪女。 哇！难度啊，你个 cap 呢个哇！ 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就系、是、今朝早睇到报章啦，提到啦，原来咧即系几个钟头前咧就发生咗一单嘅抢劫案。 啱啱啊， 系啊，即系其实喺今日凌晨嘅时分咧，就喺我哋香港咧，荔枝角道有一间嘅便利店咧，就系、是、发生咗一个抢劫案。 系， 咁但系呢一个抢劫案咧，你话佢系一个严重嘅抢劫案？又得嗱，我唔知道法律上点定义啦，呢、這个可能都要请教大壮威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佢实质系抢咗啲乜嘢咧，佢系只系抢咗两包香烟啫。 但系抢两包香烟，甚至乎抢一条香烟，佢都 系犯法， 都系犯法， 都系抢嘢。呢、這个当然系啦。咁但系咧，嗱，原来佢发生咩事咧？ 本身咧，佢就係已經有部署噶啦、 嗯。 因為咧，佢有兩個嘅匪徒啦，一個咧就喺門口把風，嗱，好似真係人哋睇電影咁嚇，有一個部署，一個喺門口就睇住啦咁。咁另外一個咧就形跡可疑咁樣咧，就啊，好似咧揞下袋咁一路就行入去個便利店嗰度咧，就諗住 拍戲咁樣。 係啊，嗯、大家可以俾啲幻想啊、嗯，醒腦啲嘛，喺而家呢個時分，咁、咧就諗住咧係搶劫噶啦咁。咁本身咧又真係好似啲電影情節咁，係行埋去嗰個櫃員機。嗰度话诶，我去嗰个收银机嗰度就话、嗯，我要买嘢咁样，咁、就话要两包烟啦咁。咁随即咧，呢、這、一个嘅匪徒咧就亮出佢嘅一把一尺长嘅利刀啦。 一尺长 系啊，根据报道系一尺长嘅利刀，就谂住指吓个职员。佢已经开咗声噶啦，佢话我要打劫咁样。嗱、当其时咧。嗱，我哋而家形勢係咁樣啦。嗱，出邊就係一個把風嘅匪徒啦，入邊就係一個已經亮咗一把一尺長利刀嘅匪徒啦。咁入邊咧對住嘅咧就係一個嘅收銀員啦。咁啊，即係三個人咯。喺呢個時候，呢、這個收銀員遞上兩包香煙嘅同時，咁梗係好驚啦，係咪先？突然之間。捐多一个职员出嚟， 喺边度？哦，即系可能系之前喺某一个角落做紧嘢。 系啦，即系头先咧就未有人见到有一个职员嘅。随即发生咩事呢？呢、這、一个咧就系发生咗佢发现佢系一个冇胆匪女啦嘅一个重点啦、 嗯。 因为当佢见到有多一个职员嘅时候咧，佢竟然净系攞咗两包烟就嗱嗱声速速逃去啦。系啦，咁佢就放弃咗自己呢个抢劫嘅大计。 咁、哦、不过咧，即系当然咧，你话成件案件咁、就要交翻俾警方去處理啦，咁同埋最緊要係有閉路電視影到噶嘛。 係啊，其實咧有市民咧、就好醒目咁樣咧，見到有呢個形跡可疑嘅匪徒入去嗰一刻咧、即係未見到佢亮刀咧，已經代圍喺出面望住，然後就隨即報警啦。咁、好可惜咧，警方到場嘅時候咧，就已經嗰兩個匪徒逃之夭夭啦。咁、所以咧就暫時未知道呢件案件跟進成點樣。咁啊，畢竟都係幾個鐘頭前發生嘅事件啦。 咁、我相信有閉路電視影到佢哋嘅樣咧，走唔甩嘅。 我都相信係啊。 嗰句啊，即係。抢一样嘢系抢，抢十样嘢都系抢、啊，一定会拉到佢哋嘅。 嗯，犯法行为千祈唔好做啊！ 为了失情的步行，行闹事表白，从来年轻无知，总向光明出发。世界听到谁孤单，要世界知道我坚持留下，仍然期待我轻敲一下门会开吧。随着我勇气豁出去，不断去追，然后命运越是险要越行下去，灵魂里希望多事着不会碎。 为你送上嚟是曾乐同嘅《天空之门》，呢、這个时候咧，听一听七点钟嘅新闻报道先啦。 俄方认为当前最重要嘅系纳卡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只有咁样做，先至能够喺纳卡地区真正实现停火同停止对民用目标嘅攻击。亚塞拜疆同亚美尼亚喺停火协议生效之后，不断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发动攻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喺上午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噶。就好似 喺乐坛上有草蜢， 仲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啊。 喺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7，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 早晨啊， 梗系啦，真系啊，要提一提大家啊嘛。呢、這个时间咧，可能大家都食紧早餐啦、 嗯， 或者有啲朋友咧要准备系翻学啦，甚至乎已经出咗门口添噶啦。 嗱，佢今朝我翻嚟嘅时候5:00出门口啊，咁啊见到个天咧就由黑啱啱转到有少少变咗有啲光嘅蓝色咁样啊，咁、 哦、 但系就未见到晨光第一线，咁、 嗯、 啊所以谂啊。是我对上一次见晨光第一线是几时呢？ 是几时呢？ 哇，都真的不记得了。好可能是好耐之前，因为嗰个作息时间，晨光第一线一出嚟嘅时候，我瞓咗啊嘛，哇，真系好有含义咁样。 我觉得你好幸福啊，呢一种生活。而家我哋都好幸福，但系即系如果能够有一日或者有一个礼拜咧可以放假咧，哇，成个人放松咁样瞓一觉啦，其实都真系几好。 咁系啊，即系以前咧，我系好唔中意放假，因为我觉得做嘢做嘢 keep 住去做啊嘛。 突然之間放一兩日咧，就會覺得啊，好似爭咗啲咁樣。 其實真係會噶。 啊，咁啊，不如一路做咧。但係而家年紀大咗又唔同咯。原來放假真係好緊要，回一回氣。 係啊， 即係可能真係年紀大咗，你冇可能日日都係咁樣揼啊嘛。即係鬆一鬆先，咁然之後咧就再嚟過，鬆一鬆再嚟過，咁樣就會舒服啲。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策略嚟。其實如果你話一個好工作狂嚟講咧，以工作為出發點咧，其實休息咧喺工作嘅部分嚟講都算係好重要噶。 啊，嗰陣時邊個同我講過一句？其實休息都係我哋工作嘅一部分，因為 我而家都覺得係 嘅。你休息過之後，先至有更加大嘅能力去繼續你嘅工作。 係啦，就好似手機要插電嘅道理一樣咯。 嗯，係啊，手機千祈唔好壞啊！如果係咁樣啊， 星小一使乜惊？ 晨光第一线有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我林慧就请嚟小一升学专家 Miss Emma 教下今年升小一嘅家长们点样帮小朋友准备好你嘅小一面试啊！ 学校最想睇小朋友嘅就系佢哋嗰啲态度，系啦，好多时老师要睇嘅投入程度啦，佢嘅眼神啦， 系咪望咗喺第度咧？咁 系啦，记住留心听住今个星期三朝早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 ，Didi。 早晨啊，钟哥、Barbie。 早晨， 第一次喺呢度见你喎。 系咯，真系有幸啊，喺度同你倾偈。 讲呢啲，我又何尝唔系咧？咁样 系啊，咁好需要你噶，我哋 系啊。其实好多，其实我都觉得交通真系好紧要。 系啊。 系啦，我哋讲交通先啊。咁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排到去香港单车馆。狮隧出九龙都有车龙噶，去到隔田村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排到去石门村。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啊，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讲完啦。 啊，咁样啊，但我想。問一問 Didi， 其實你做咗呢行咁耐咧，你有冇有一日咧係報交通嘅時候就話今日路路暢通嘅咧？ 好似未試過， 日日都好似有啲事咁樣。 係啦，會有少少，除非好夜或者係好早咯。咁通常繁忙時間咧都唔會話路路暢通嘅。 嗱，咁有一樣嘢咧，我琴日都講過嘅，我想即係求證於你嘅。點解香港嘅屯門公路同埋龍翔道咧，經常都會出事嘅？ 因為多車同埋多車啊，多車同埋啲人咧喺高速公路通常揸得快，好危險。 哦，所以哦，原來就係咁樣。 我覺得 係 啦、 但我揸嗰兩個，即係我揸屯門公路或者龍翔道嘅時候，我都係好安全車速噶嘛。 所以。 你就是被塞住那堆車 咯，塞住那堆車， 因為太多人在屯門區那邊住嘛， 即 係等於而家咁樣，太多人在將軍澳住，所以朝朝早將軍澳出嚟咧就塞到不得了。咁同埋將軍澳咧就最唔好一樣嘢，得一條隧道啊，即係等於幾廿年前嘅獅隧。以前沙田好多人口咧，哇得一條獅隧，我嗰陣時報咧，哇獅隧真係好大件事，日日都塞到過曬博康噶。咁自從舒緩咗有城門隧道啦，有大老山就好咗好多啦。咁希望將軍澳隧道遲啲開多條隧道，咁令到將軍澳啲市民咧就冇咁辛苦。 咦，果然係城市規劃喎。 係啊，係唔知聽唔聽到咧？ 好厲害， 好好，我覺得你呢個計劃，不過就真係唔知有關部門聽唔聽到。 係啊，聽住先啊。 就算真係起到都要等啦。 係啊。 等到都好过等唔到啊！ 咁都系， 起码有希望啊！ 系咯， 系啱啱啱。 好啦，咁天气方面咧，我哋就要问下欧咯。 唔该，Didi。好啦，欧。 喂，早晨啊，钟哥，早晨 ，Barbie。 早晨。 今日出边嘅环境点样啊？ 今日出边嘅环境咧，三个字啦，好天气哦。咁啊，望下天空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啊，蓝天底啦。咁啊。白云咧亦都系一片片咁样，意思系可以咧，如果有时间等车嘅时候咧，攞部手机咧影下个天空咧，可能啊有机会令到大家咧心情好一啲啊吓。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高，系啊点啊？ 哇！如果今日个天气真系咁靓啊！ 嗯， 不如咁样啦，即系如果大家有手机喺身嘅，不如即刻影张相喺我哋嘅面书专页里边摆出嚟俾我哋望一望，而家出边嘅环境系点样啊？ 好啊，仲可以 show 下自己部新手机。 你 都知道，今年冇咩买，好多朋友都，不如宅经济啊，买下啲新手机咁样。 嗱，不如而家调转啦，你尽快翻嚟。等我出去感受一下呢一片嘅天空先， 好聪明啊！呢个方法 系啦，梗系冇问题，完全冇问题。喂，钟哥，头先你话咧， 咩啊？ 你揸嗰啲路咧，点解会塞咧？因为你本身嗰笪地方好住啊嘛， 好住啊，自然多车，人多啦，车水马龙咁样啊吓。 讲呢啲你真系啊， 又可能会塞车啊吓。 咪根据阿堪舆个街成日话我哋嗰边风水好啊嘛。 系啊，哦，你再讲埋呢个应该更多人住啊。 之前讲到烂啦，又唔见得系咁样。 咪就系所以而家已经好多人住咯。啊，即系原来嗰个地方好唔好住都系睇塞车。 有冇谂过依家已经好好咧？钟哥 咩啊？哦系， 依家已经好好咧， 可以同你哋一齐。八知几好，身在福中要知福先得。 咁如果你咁讲，我哋个个住嘅地方都几好，又几好咁。详 细嘅天气交俾你哋讲啦，好嘛？ 好啦，唔该。嗱，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噶，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咧云量就增多，风势都较大嘅。现时室外最低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3%。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早晨，光大学咧 ，Kitty 好开心啦，可以请到慈善团体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周博士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系，大家好，我系华山。 今次呢一个嘅晨光大学咧，我哋就主要同阿周博士咧讲下呢个身心灵嘅问题啦。咁第一集咧，好想同阿周博士倾嘅咧，就当然系即系同我哋好贴身关系嘅，关于抗疫疲劳。即经过咗呢一段疫症啦，咁长嘅时间，我谂唔同人咧都会面对唔同嘅问题。咁譬如咧，我身边有朋友啦，佢就自己即系本身就系一个事业型嘅女性啦。咁但系就因为小朋友可能即系翻学啦，冇得翻学啊，停学啊，咁其实屋企咧就多咗好多嘢做。咁佢就同我分享，哇，都好大压力、啊，即系佢唔止一个小朋友，佢仲有两个小朋友添。咁顿时咧，其实成个屋企嘅一啲生活规律啊模式咧，都起咗一个好大嘅转变。咁佢自己又要去调配啦，即系自己工作嘅时间啦，同埋留喺屋企处理家事嘅时间咧，都唔同咗。周博士，你有冇即系都听过类似嘅一啲嘅个案啦、啊？咁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 是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抗疫疲劳在近期香港是一个非常普遍同埋可以话严重的问题啊，是我哋每个人都面对緊。咁因为生活有很大冲击，譬如我身边识一啲朋友个焦虑症复发啦，抑郁症复发啦，甚至我有个朋友是 cancer 复发，已经几年好稳定都复发，因为那个压力感啊，即睇唔到前景，同埋焗住喺屋企里面呢好辛苦啊。譬如 Kitty 你正系讲个例子好好嘅，佢有一个工作嘅女性啦，佢仲有两个小朋友喎，然后佢又要在家企做嘢，个、小朋友又唔可以出街，又冇得翻学咯，又冇得出去玩。咁我听嗰啲例子，小朋友喺屋企不断尖叫，个小朋友系情绪失控啊，冇得落街玩啦，或者啲父母又惊污糟啦，唔俾佢落街啦，即系大家都好多投射，好多压力投射喺对方身上。咁、所以我觉得有两个原则好重要嘅，即系如果大家系一个家长或者处理屋企人嗰方面咧，第一特别对小朋友啦，因为小朋友系需要玩嘅，佢透过玩去探索呢个世界，佢用手去摸嘢，特别如果年纪好细咧，两三岁咧，佢系透过即系五感啊，眼耳鼻舌身，透过摸嘢佢经历呢个世界嘅。所以当我哋全部都话 dirty dirty dirty， 对个小朋友嚟讲咧系好痛苦的事嚟嘅，即系佢会好辛苦嘅，所以我可以多啲欣赏翻佢，即系直接同佢讲，叫佢嘅名啦。哎呀，仔仔你好叻仔啊！你能够屋企里边咧，哇，25分钟你都做到啲乜嘢？哇，妈妈好欣赏你啊！即系让佢收到咧，佢能够有自律咧。是被肯定的、 okay. 他於是他就學習去處理自己的情緒，而不是情緒失控了，這個很重要的、這個第一個原則， 用讚 賞。第二個原則特別對家長，剛才 Kitty 你提那位女性、她自己都很辛苦，工作壓力很大，或者甚至看不到 前景，很害怕被裁員、所以她很重要，除了照顧小朋友之外，首先一定要照顧自己，要有 me time、即是個人的時間，多啲靜心啦，落公園行下10分鐘啦，聽下公園棵樹啊、風啊、沙啊，將自己嘅情緒慢慢舒緩翻出嚟。因為如果唔係好多時咧，父母都會將自己嘅壓力投射咗喺小朋友身上，咁大家都會好痛苦嘅。 係，離一離開自己屋企嘅環境或者自己工作嘅環境，係咪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咧？即係所謂 me time。咁譬如有啲人都係即係留翻喺屋企，想譬如點個蠟燭啊，或者即係靜靜地聽首歌啊。咁但係其實屋企 企人咧，只系隔住埲墙，甚至未必隔到埲墙，都系仲系听到佢哋嘅声音咧，都未必系咪可以完全咁俾自己即系抽离咗嗰个压力嘅环境？譬如真系可能落下街，兜下公园咁样，嗰个嘅效果仲会比较好啲咧。 是啊 ,Kitty 讲得好好，个关键正如你所讲就是抽离了那个压力的环境。那这个关可以是物质的压力亦都是心灵的压力。物质层面譬如你让我行山行一个钟两个钟当然是很爽啦，去游水就一定 work 的啦。即身体释放好多 endorphin 啦，咁就会快乐嘅分泌物传导素啦。同时可以心灵嘅抽离嘅，即使喺屋企里面譬如阿妈喺房喺度发紧牢骚，阿仔喺个厨房嗰度喺度发紧烂渣，我自己都可以喺自己嘅房间，或者哪怕系自己对住佢，我都去眯埋眼俾自己静一静，甚至打开眼睛，哪怕系前边嘅小朋友或者妈妈喺度发紧，哇，发紧好大嘅情绪，好大嘅脾气。哪怕在我五尺之前我对着他而已，屋企得二百尺的，我都可以心里面跟他讲，依刻你情绪失控，你依刻只是一个三岁，妈妈可能是八十岁的，我可以跟自己讲，妈妈依刻是三岁，承受着很大压力，妈妈都很辛苦，因为我是他的仔，我是女，他觉得安全，所以妈妈依刻将他的情绪发泄在我身上，我当然不认同他情绪啦，我不会说硬食啦，即是他可能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但我能够理解能够体谅眼前这个可能是我丈夫可能是我太太，他都是有情绪失控的部分，而更重要了，我自己都有我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刻，所以这种情绪抽离不一定要上山不一定要下海的，可以对着个人一个心灵的练习来的，是比同自己讲这几句说话呢，哪怕前面那个人发紧癫，我不会去反击他，我不会即刻说你话我你仲离谱啊，就不会即刻产生一场战争。相反我能够即是可能十秒钟的这个念头，我就会拿杯水，老公喝啖水先，或者老婆唞唞先啦，知你辛苦啦。他可能忽然间就静了下来的。 其实对着一些很火爆的人是不是很难去即用这一招呢，即譬如本身我性格是很火爆的，即是你一触动到我咧，我就禁唔住噶啦。咁呢一个练习系咪都需要好长嘅时间去到训练？等我譬如即系一有人触动到我嘅时候咧，可能我都饮啖水，唞一唞先。 所谓火爆都系即系凡事都系个习惯嚟嘅。火爆系习惯，愤怒系习惯，爱系习惯，慈悲都系习惯。唔会有一个 B B 一生出嚟嘅时候咧，就永远就慈悲啊、爱啊、宽恕冇咁嘅 B B 嘅。所有人抢 B B 嘅玩具玩咧，佢都会发癫嘅，得唔得？所以。这种心灵的平和心灵的力量是需要练习，这类这样的心灵练习呢，当我们持续地做，当下次我真的见到前面那个人无论是上司下属老板老公老婆真的发烂渣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持续好像一个 programming 这样，我已经即是一个情身心程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即是拉远放下平静啦，唔黐埋去啦，呢种个对应方式，下次你就会发现对方继续发烂渣，呢个系佢嘅责任，但我就唔会黐埋去，我能够有一种唔同嘅对应模式，咁成个关系、成个家庭都会更加幸福嘅。 好好啊，周博士，你令到我即系今朝早咧，即系我同埋听众咧都知道一样嘢，就系原来呢个身心灵嘅平安啦、健康啦，系可以练习翻嚟嘅，即系千祈唔好以为哦，我天生嘅性格就系咁噶啦，我做唔到嘅。透过练习是真的可以做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在个心里面攞到一个平静的。今朝早呢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下个礼拜呢再同你讲多啲有关呢个身心灵嘅练习。 好好爱你，再让你离去，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最近的工作成日都觉得做得不好，心情沮丧，不知道可以去哪里。 英国劇作家萧伯纳曾经讲过，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失败与缺点的地方，同时亦都蕴藏着甜蜜的爱。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你屋企人讲一声多谢你。 你哋今朝讲咗多谢未啊？ 多谢， 多谢，系啊，每日一句，多谢， 系啊，多谢。 喂，但今日咧、一嚟啊，咁啊，早晨钟哥，早晨 Bobby 先啦，啱啱坐翻入直播室啊，头先咧 好靓啊，仲话你影嗰个天空， 系 啊，个天空靓啫，主要系唔系我影得靓，咁 啊，你个人靓 啊，咁啊，大家咧可以吓试下，即系等车啊，翻工翻学嘅时候咧，都望下天空啦，个人心情都会好啲。不过咧，睇到此情此景啦，心情就未必会好啦。话说咧，网上就流传。存住一段咧喺啊水泉澳村嗰度啊吓，咁啊喺个山间咧，咁啊有个女士啦，咁啊当露天风女，即系当日本 feel 咁样啊， 咁佢又 浸温泉咁样， 未知去到冲凉嘅，洗下洗下其他地方咁。 但系佢就达到咗冲凉嘅标准，就系除衫咯。 系咁样，咁啊经过咧，即系区议员啊，当区嘅区议员啦，咁啊同啲媒体咧去 check 下啦，喂同咗大呢个大。大妈咁我唔想咁形容 姐姐啦， 姐姐啦，系啦，咁啊同阿姐姐讲翻声就话，喂，真系唔好啦，有外观之嘛，同埋咧，另外好多网民都即刻喺度讲话，喂，有机会污染水源啊！ 你咁样去谂啊，我调翻转头啦，当然啦，第一样嘢吓，即系如果喺公众地方，即系露出身体咧，其实系违法嘅行为，应该小心啲啦。咁另外一样咧，咁你阿静话 O 讲话，佢好似会整污糟咗嗰个溪涧，咁但 系 调翻转头，我亦都提呢位姐姐。亦都有可能溪涧有可能污糟，会令到你身体染病噶嘛，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即系唔好做呢一样嘢啦。 咁啊，媒体都有访问下呢一位姐姐，咁啊问阿姐姐，喂，点 解啊？ 系啦，系咪冇钱交水费啊？即系老土 啊！ 我都觉得唔关事。 系咯， 咁佢话有咁嘅习惯，纯粹系行山。行到差唔多嘅時候咧， 橫掂都係啦， 係橫掂都係啦。跟住咧，發現呢個地方咧，簡直係咧人杰地靈啊！所以咧就通常都會咧用兩個鐘頭咧喺嗰度洗衫。俗稱咧，即係好似嗰啲古裝片穿姑剝衫咁樣， 即係攞個雷將軍剝剝剝 剝 剝剝剝衫咁樣啊， 就剝兩個鐘先嘅。 哇，咁厲害！ 同埋我覺得佢好神心咯，要拎曬啲衫去咁遠洗。 嗱，咁你又唔好咁講啊！喺以前古代時候嘅女子都係要做呢樣嘢。 咁而家有洗衣機噶嘛？ 你幸福啫，你試下喺翻古代，你都係要孭住啲衫去到河邊剝剝剝剝剝剝洗噶咋？ 喂，有穿姑剝衫睇啊！ 咁樣 咁嘅一個情況咯。咁當然啦，即係鐘哥頭先講得非常之啱啦。就係、是、即係第一有外觀尖，第二嗰啲喂佢啲溪涧嘅水其實都有寄生蟲， 都係寄生蟲噶嘛，或者有啲細菌咁樣啊。不過喺附近咧，除咗見到佢個人之外，有冇見到佢攞埋啲牙膏牙刷？橫掂都係啦，不如刷埋個牙先，有冇咧？ 係絕對有噶，連 真係有嘅 沐浴露啊咁樣 嚇。 哇！咁佢真係污染水源喎，如果係咁， 沐浴露啊嗰啲全部都出曬嚟嘅， 係 啊。 咁即係佢係有曬準備，橫掂都係啦，真係去沖個涼 嘅。係啊，但係咧佢又哪裡來嘅勇氣？因為旁邊咧都好多行山嘅長者嘅，其實嗰啲長者都會睇到佢沖涼。 嗱呢樣嘢咧幾唔可以講有趣，呢樣嘢即係因人而異啦。其實。我而家去到我呢個年紀咧，其實我都好怕，唔好話去到呢啲山間咁樣啊，叫我去沙灘或者去泳池，我都有啲驚啊。點解咧？因為已經好唔慣，淨係著正條泳褲行出嚟嘅。 但鐘哥，你會唔會係因為公眾人物嘅關係？ 唔關事啊， 咁樣咧， 可能因為自己即係開始個肚腩越嚟越大啦。即係嗰啲以前緊緊 嘅胸 肌又開始已經下垂啦，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已經有啲 哎呀，都系唔好啦，唔好攞出嚟獻世啦，不如收埋。嗱、 啊， 我又唔係講阿姐姐， 係 我講我啫。 姐姐都可能覺得佢身材 fit 嘅、哦、，fit 到漏油咁樣係咪啊？ 咁呢樣我又唔敢正視啊。 我都唔敢正視啊。要交俾 Barbie 去。 直話 O 俾我睇嗰張相，我都不敢正視。唔好望，唔好望咁樣。 係啦，喂 ，Barbie， 如果你行山嘅時候見到呢一個情況，你又會點處理咧？ 我相信我會上前勸咗佢咯。 点解咁做呢 咁你学你话斋，其实你双重考虑就系，即系佢既系可能啲水又唔干净啦，咁、又可能会冷亲噶，咁然后又即系对条河流嘅清洁又唔系咁好啦。 如果佢突然间阿姐姐抛出一句关你咩事啊，咁你应该点样做呢 咁我就唯有冇啦，走咯。 不过都系奉咁多一句啊，即系大自然系属于每一个人嘅。当然我哋去欣赏系一件好事，但系如果你要喺嗰度横掂都系冲埋个凉咧，咁就最好唔好啦。 系不过咧，朝头早咧香喷喷咁样翻工翻学都翻学都系 O K 嘅。咁啊，如果你话喂时间许可，咁啊整翻个咧即系沐浴啊更衣啊，系自己屋企啫， 自己屋企啊， 系自己屋企啫，唔喺嗰度啦，梗系系啊。咁啊，转个头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将军澳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和多区发生的十宗爆窃案有关，涉及财物总值大约150万元。警方根据线报，昨晚在将军澳村拘捕两名25岁本地男子和一名大约35岁内地男子，涉嫌外出时藏有盗窃工具以及爆窃。期间内地男子逃走的时候怀疑用手袭击一名警员，他同时涉嫌袭警以及非法入境被捕。那名警员手脚受伤，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警方在其中一名被捕人士的私家车内检获螺丝批、铁笔和士巴拿等的爆窃工具，相信他们同九至十月期间分别在大埔、屯门、荃湾、沙田、西区以及西贡发生的十宗爆窃案有关。全球累计超过40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1万人死亡。美国的疫情仍然是最严重，至今有820万人受到感染，超过22万人不治。病毒在美国全国加速扩散，过去一个星期50个州之中，有48个州的新增确诊个案都上升，过去两个星期39个州的入院人数上升。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除非情况非常差，否则不建议实施全国封锁，希望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应对。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爱尔兰宣布当地星期三午夜起全国进入最高的防疫限制级别，为期6个星期，民众要遵守居家令，非必要商店暂停营业，酒吧和餐厅只能够提供外卖服务，至于学校就维持开放。比利时过去7日每日平均有7800多宗病例，卫生部长形容当地的新增感染个案如同海啸，他警告全国很快会不胜负荷。当地星期一起实施新防疫限制措施，所有酒吧和餐厅关闭4个星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呼吁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一同到访的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布里奇会谈，他在会谈之后表示，俄方向欧洲委员会通报俄罗斯在纳卡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为稳定局势采取的措施。俄方认为当前最重要是纳卡冲突各方停止对抗思维，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钟哥，早晨啊，哦， 早晨 晨光嘅听众，系啊，七点半钟之后咧，我就加入你哋啦。不过咧，我想同大家咧介绍翻啊，啱啱听到嘅主题曲咧，同寻日咧，其实寻日都有播出，系啦，寻日咧， 每日都会播两只， 系啦，寻日咧，我哋就有陈明喜嘅版本啦，而头先啱啱听到咧，亦都有呢个冯允谦嘅版本， 女声就系陈明喜， 系 男声嘅就系冯允谦， 因为见到好多听众都有问啊嘛， 咁啊，你既然介绍翻主题曲咧。我都介紹翻個天氣先， 好啊、 其實唔係介紹嘅，講翻個天氣俾大家聽下先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啊，早上咧部分時間係多雲嘅，日間咧乾燥，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緩嘅東北風啊，初時咧離岸啊風勢咧就會間中清勁啦。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啊，內陸地區咧日間温差較大，早晚就稍涼啦。咁啊風勢較大，依家2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74%啊。 提提咁多位。特别是长者们早晚天气都会冻啊，所以呢个时候咧揽条颈巾会安全啲嘅。不过晏昼就会热，咁所以千祈唔好谂住晏昼热就会着少件衫，好容易会感亲嘅。大家小心天气。 嗱，今朝早咧，我哋就将阿 O 喺出面报天气嘅时候影咗一张好靓嘅相，摆咗上网啦。咁我亦都希望听众啊，如果你眼前嘅一片天都好靓咧，都可以摆上去我哋 Facebook 系啦，分享一下啦。咁啊，望到呢张相咧，就令到我谂起啊，有啲似去咗旅行。行嘅朝头早， 做咩仲谂住呢啲嘢咧？ 因为冇咪恨下咯，谂下都开心噶咁样。嗱，咁所以咧，我就今朝想同大家讲下呢个旅游气泡，好似咧俾我哋香港人一个去旅行嘅希望。咁但系咧，其实大家了唔了解成件事系点样样？ 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系唔了解嘅， 系 真系唔了解。 咁就好啦，你咁配合，我就可以讲落去啦嘛。 仲可以详细啲咁样讲添啊， 慢慢讲，好详细。 嗱，因为十月以嚟咧，旅行气泡呢个概念咧就受到大家热议啦。咁亚洲嘅两个国际大城市，即系香港同埋新加坡咧，就率先话达成协议，希望咧嚟紧嘅将来咧可以用呢个形式就免除往来旅客嘅强制检疫隔离措施。咁所谓旅行气泡咧，其实又叫做旅行走廊，又或者咧叫做旅行经济圈。咁就系话俾一啲咧关系紧密而且互信度比较高嘅一啲经济体内形成嘅往来机制。咁喺呢一个疫情大流行期间啦，旅行气泡咧就着重指喺病毒相对受控、彼此嘅检疫措施互信嘅地区咧，佢哋可以实行呢个嘅即系飞机嘅往来嘅。咁处喺同一个气泡里面嘅地方咧，就等于自己形成咗一个小型嘅旅行网络咁啦。咁就保证健康安全嘅前提底下啦，人员嘅流动咧就可以比较喺宽松嘅情况底下进行。不过，如果你喺個氣泡之外嘅話咧，嗰啲經濟體咧依然都係採用一啲更加嚴格嘅隔離措施嘅。 咁好似話由上機嗰一刻到落地啦，去到新加坡呢個國家咧，咁要總共5至6個檢測嘅咁樣，咁都預測安全咁樣啦。咁不過先問問啦，新加坡呢個國家對於兩位拍檔嚟講，吸唔吸引呢？ 嗱，咁當然咧，對於我嚟講就可能未必咁吸引，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喜歡佢。咁我自己。去到就係、是、好熱啦， 做嘢啦， 做嘢啦咁樣，同埋但係我中意去嘅，因為可以食海南雞飯啦， 係啊， 就咁樣。 我自己都去過一次，我都係覺得好熱啦，都幾多嘢食嘅，我覺得，即係我自己都中意嗰個新加坡嘅口味。我昨晚先食完辣沙， 咁你有機會可以飛一飛。 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娛樂性方面就唔算太多啦。 咁又唔係喎，你真係揾唔到啦。 我真係識玩啊，中哥，係啦，玩呢啲嘢梗係唔係你啦？ 係啊，嗱，不過咁樣啊，就我哋講到嗰個旅遊氣泡咧。我哋喺互信，即係你對嗰個地方或者人哋對翻我哋啊，喺互信嘅情況底下，先至可以形成呢個氣泡嘅。 係啊， 咁調翻轉頭啦，即係話我唔受人哋玩咯，即係有啲嘢我唔信嘅，我唔受佢玩，我信你，我受你玩，會唔會調翻轉頭更加令到唔受佢玩嗰啲地方或者國家咧？ 係會覺得啊、哎、有啲不是味而嘅感覺呢、 其實我又覺得唔會嬲咗嘅，咁我哋可以睇 嬲豬嘅，你唔受我玩咁樣， 唔會，因為、其實我哋可以睇翻之前有冇其他地方實行咗啦。咁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共通點嘅、 嗯， 譬如、全球第一個旅行氣泡咧，就今年五月就形成咗啦、嗯，就係喺邊咧？就係、是、波羅的海三國，即係愛沙尼亞啦、嗯、拉脱維亞啦同埋立陶宛之間達成咗嘅。咁之後咧，其實澳洲同埋新西蘭咧、嗯、都諗住啊，即係、大家有呢個氣泡啦。咁但係就因為疫情所變啊，咁所以後屘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單向嘅旅行氣泡啦，係、嗯、啦，咁就淨係得一邊過去啫，係、嗯、啦，就係、是、安全啲個邊可以過去啦、嗯。 其實老老實實過澳門都已經好開心啦， 都係一個氣泡。 個氣泡可唔可以係一條橋咁樣，即係嗰條港珠澳大橋通咗過去咁食下豬扒包咧？我都好開心。 你過澳門做咩咧？即係諗住去入去玩翻兩手咁樣啊， 玩下又好啦。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就千祈唔好用呢一個名稱過去。 應該 你過到去，你呢個氣泡好容易爆破啊。 哎呀， 咁你去到就放低咗就唔係幾好啦。 鍾哥講出重點來啦，點解叫氣泡咧？就係佢話可以隨時爆破嘅意思。 係啦，係咁意思啊。 嗱，因為咧頭先我提到啦，嗰、那個波羅的海個三國嗰個旅行氣泡咧試行咗冇耐之後咧、嗯，就因為個疫情反覆就暫停咗啦， 就爆咗 啦。而家咧都未恢復。咁而澳洲同新西兰咧喺五月就宣布有呢个气泡计划啦，咁啊打算九月初实施啦。咁不过亦都因为澳洲嘅疫情持续咗咧而搁置咗，咁啊净系而家咧系开放由新西兰去到澳洲嗰边嘅单向旅行嘅啫，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就听完咁多例子就会问，咁到底香港同新加坡呢一个嘅气泡能唔能够如期形成咧？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话就系睇嗰个疫情嘅情况啦。 呢、这、一個氣泡令我諗起以前好多年前一隻歌啊，即係愛也似翻間鋪，碰到又要分， 係啊， 聚散也靠清風帶引，即係咁樣，即係 好唱口啊！中國咁樣係咁啊，但係要睇下呢個旅遊氣泡究竟會玩得幾耐啦，咁同埋疫情係咪會繼續反覆啦？譬如歐洲嗰方面嘅疫情都好嚴重啊，睇翻啲報紙嘅報道，睇譬如意大利嗰度有麻煩少少啦。其實咧、一開始咧盛傳呢個旅遊氣泡咧有埋泰國粉嘅， 有啊。 咁但係依家泰國就 個情況有啲變動， 比較嚴峻少少啦。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嘅考量嘅。咁但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咧，有得飛咧已經好開心嘅咧。 黎明前獨個踩於路上遊蕩，來來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無求無由地往返，棲身漆黑裏跌撞。然而誰在某天於路上回望，無從忘懷是眼睛閃耀着如浪，無恨無塵的心臟掀起這一世向往。踏進長途白痴，只想碰面，穿梭於街道上又是歷練，你會否在前與後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傾側倒退又轉身，我與你一刻似是無限近，錯過若於此刻終於都這樣陌生。找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于抱憾中觅寻，仍遇上划过冷天踏入炎夏，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奇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是无限近碰见。 个有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告别咗深夜之后，话俾你听，而家嚟到早上嘅7:49啦。 好得意啊！你哋一去介绍啲歌嘅时候咧，突然间个嗰个声线都变咗。 系咩？因为费事同首歌太远啊嘛，争得系啊，因为咪吓亲嘅会。 我唔系，即系嗰啲腔口咧变到好似。嗰啲音樂節目咁樣啊，仲要係70年代嗰啲喎。 哦，對唔住，即係想唔想再嚟過？我下一次有機會再嚟過。深夜告別練習，咁咧 可以試下唔同嘅方法啦。 2020年呢個深夜告別練習。 好啦，咁啊，跟住而家喺直播室就有 Barbie 啦，有鐘哥同埋 Kitty 喺度。係 啊，早晨啊，喂，問你哋一個問題啦，你哋如果俾你揀啊真系好爱一个人，到底对方嘅年龄同你嘅差距咧，重唔重要咧？ 哇哇哇！你咧， 我觉得 有冇问题？ 重要， 好啦， 好坦白嘅， 你接受系男大过女，定还是女大过男？ 我觉得冇所谓喎，呢样嘢。 好啊，咁如果系年纪差距啊，我听过，即系我自己。喺我啊，我都大過以前拍拖嘅時候都大過身邊嗰個啦。咁但係我聽過咧，如果你話女士們咧，佢接受對方大你幾多普遍嚟講，20年左右，呢個係極限。 哦， 即係普遍，當然你有啲例外嘅，可能有啲再大啲都唔頂。咁但係調翻轉頭喎，如果嗰個男士咧接受女方係大過自己咧， 啊呢個我想知嘅真 係大咗10年左右。即系都系呢个大约啫，不过就唔系全部啊，即系当然有啲个别例子咁样，呢个大约 即系 keep 得好啲嗰啲咪可以，但系仲大啲咯。 呢个所谓 keep 得好啲， 我都觉得系睇样 有关 系。嗱，今朝讲呢个咧，我相信个女方真系 keep 得好好喺佢嘅伴侣眼中，因为咧19岁嘅男士咧爱上咗74岁嘅太太。嗱，呢一个咧真系好犀利，喺佢眼中咧，太太一个非常之有魅力啦，好 charm 啦，同埋咧真系好多嘅才华喺佢眼中都系。但喺外人眼中咧，太太一个咩人呢？佢就系一个普通嘅老年嘅农村妇人嚟嘅。 系农村妇人， 即系呢段系麻酸恋嚟噶咯。 都唔止啦，即系如果呢个年纪， 即系太麻酸恋。 咁又未至 于。如果喺农村又真系， 都可能嘅， 可以四代同堂。 18岁，即系每一代都系18岁生小朋友，真系可以嘅。 都可以嘅，咁但系嗱。讲紧呢一样嘢咧，就系点解会上晒报纸咧？就系、是、因为咧爱得滞啊，佢好惊咧对方出轨，即系个男士好惊个女士出轨，所以咧就困住佢喺屋企。 哦，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造成咗呢个行为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都争相去报道，同埋因为其实系唔啱噶嘛，困住人系犯法噶嘛，系啦，咁所以咧就发现咗呢件事。嗱，咁但系咧咁又问翻佢啦，点解你咁担心对方会出轨咧？咁咁佢话，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实在太靓啦，太有魅力啦。咁咧而当咧佢哋相处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咧，那个甜蜜期过咗啦，开始闹交。 哦， 咁佢就好惊咧，对方会因为同佢有拗叫咧，而即系反而就会想走啦，系啦。咁既然如果系想避免呢一件事嘅话咧，佢就选择困住佢，因为佢觉得哇困住佢咧，我起码唔使担心佢几时会走啦，我肯定佢就喺呢间屋企啦。咁但系当然大家都知道呢个方法系非常之唔啱啦，亦都系唔可以咁做啦。咁但系咧，原来咧讲紧咧，佢背后都有一段非常之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噶。 你讲佢两个啊？ 系啊，佢两个，因为原来咧佢真系经历过咧好多嘅患难嘅，因为当初咧呢一个嗱，而家佢19岁啫，佢爱上佢嘅时候咧系早几年嘅，佢原来咧。曾经咧系以死相逼咧，令到佢嘅家人咧同意佢嘅呢一段婚姻，先至千辛万苦咧结到婚， 系 咁样，咁所以咧就抱出咗一段恋爱故事。但系结咗婚之后咧，即系你知道其实都好平常啦，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上面有啲小节啊，有啲拗叫啊，咁咧佢就因为实在太惊咧。因为闹交，阿妻子咧觉得哇，你会唔会抌低我噶？然之后又走咗去噶，咁所以就即系冇办法之下咧，佢就困住。 不过呢一对。呢、这個關係當然咧，我成日都話啦，愛情係兩個人嘅事，就真係嗰兩個人嘅事咧、第三者其實好難了解，亦都好難理解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一個年紀咁相對嚟講啊，咁細同一個年紀相對咁大嘅姐姐去戀愛咧，我哋旁人啊，當我小心眼，當我衰啦。我第一個諗嘅就係、是、啊，係咪佢好有錢啊？即係嗰個女士咧，如果咪點會有呢個咁樣嘅組合出現咧？咁可能當然咧，亦都不能否認係有真愛嘅存在嘅呢、這個世界嚇。咁、但係大部分人可能都會有啲諗法就係、是、啊，係咪？ 有其他一啲利益上嘅嘢誒達成呢一段關係。 係咯，有冇提到咧？當佢哋咧其實初初拍拖嘅時候咧，佢嗰個男方嘅家人咧都喺度諗嘅，到底呢個女方有啲咩咁吸引我屋企個即係呢個仔咧會中意佢咧？係咪因為佢有錢啊？好似鐘哥咁講啦，係咪因為即係都有少少咁嘅考慮咧咁？但係發現佢只係一個好普通嘅農村婦人嚟嘅啫，即係生活都係好純樸嘅。咁所以就發現，原來佢哋似乎真係唔知點解情有獨鍾個仔咁中意呢一名嘅婦人。 咁我就諗起一個理論啊，就係關於一個愛情嘅理論。都可以解釋到頭先 Barbie 所講啊，點解即係要以死相逼，即係俾屋企人成全自己？咁但係好快咧就會即係有好多拗撬啊，搞到而家呢一個局面出現。咁我聽過有個理論咧，佢就話類似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效應咁樣啦，就話當人咧喺一段愛情裏邊咧，越愛得轟烈，即係中間譬如好多阻攔啊、困難啊，即係無論係屋企人或者朋友嘅反對又好啊，或者中間可能牽涉到好多錢財嘅困難又好啊，或者好窮啊點樣？咁喺嗰阵时爱火炽热，佢哋咧就会觉得呢一种排除万难嘅感觉咧，系可以俾到佢一个浪漫嘅感觉。佢以为系爱啊，即系佢将呢一种叫做解难嘅感觉咧，变做哦，我一定系好爱佢，我先至会即系想要即系 overcome 呢啲嘅问题噶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其實未必即係底韻係好了解對方而深愛住嘅，只不過係呢一啲即係外在嘅因素令到佢哋誤會咗。咁到當問題已經解決啦嘛，即係譬如頭先 Barbie 你所講，佢屋企人已經俾佢哋結婚啦嘛，成全咗佢哋啦嘛。咁問題解決咗嘅時候，突然間嗰個火咧，好似熄咗咁，就即刻見到其他嘅問題咯。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幾常會發生嘅，即係當中越係扯住你嘅時候，咁你就越唔肯放，你就越是以为自己很爱对方咯。 点解你好学唔学学呢啲嘢咧？ 哦，因为 即系其他读书又唔见你咁叻喎。 我读书都 OK 嘅，但系因为礼拜六咧又周末有情人啊嘛。呢个节目真系要涉猎下啲爱情嘢噶。 即系呢啲就系爱啊，哈利。 系啊，冇错啊。试下用一个新的方法嚟话俾大家听呢首歌，叫做王源嘅《迟起的鸟儿有重吃》啊！ 似啦，而家去到八十年代啦， 去到八十年代，咁阵间等我再听歌吓，就嚟到八点钟啦，我哋听一听《当年今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二十日系一年嘅第293日，距离一年嘅结束仲有72日。2004年三月。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第31届西柱联代表大会，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的代表一致提议，将每年的10月20号定为世界厨师日，希望提高大家对厨师职业的认识和地位。 有冇谂过，当我哋行紧街或者睇紧戏嘅时候，厨师已经喺佢哋嘅岗位上准备紧阵间我哋想点嘅小菜呢？十月二十号出生嘅朋友，直觉力强、敏感，喜欢团体活动，懂得同其他人合作。如果你喺呢一日出生，你性格嘅特质有冇成为厨师嘅潜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细个为你准备好每一餐饭嘅系你妈妈或者爸爸，可以话系你嘅御用厨师。有冇谂过长大之后嘅你为佢煮翻一餐饭呢？ 有效地获得疫苗。谭德赛在举行的视像记者会说，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来，疫情已经进入令人担忧的阶段。欧洲和北美的每日新增病例正是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压制病毒传播并且挽救生命。至今各国正是研发并且登记的候选疫苗共有198种，其中44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51，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9， 人民币 6.684，英镑兑美元 1.295， 欧元兑美元 1.177， 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17 点，跌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1.8 美元，卖出 1,902.4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三圣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入境事务大楼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三圣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去沙田方向啊，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圣佐治大厦；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亚公角街去大老山隧道挤塞，而家龙尾就喺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咁屯门公路出九龙后少少，近住小康港铁站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万一我哋点击咗一啲可疑电邮里面嘅连结，我哋可以有乜嘢应对方法呢？首先可以中断装置嘅网络连线，咁样可以减低恶意软件传播去你部装置嘅风险，亦都可以防止恶意软件喺你嘅装置发送敏感资料。跟住要向有关方面，例如系你机构嘅网络管理员报告事故，以便进行检查同埋清理。然后喺重新将装置连接至网络之前，可以用抗恶意程式码软件进行全面扫描，依照软件嘅指示去清除所发现嘅可疑档案。由于恶意软件可能已经取得你嘅网上账户资料，例如电邮、网上银行同埋社交媒体嘅凭证，所以你应该立即更改密码，以防被黑客盗用你嘅账户。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钟哥梁荣庄，早晨 ，Kitty 崔启堂， 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喂，咁啊，八点十分嘅时候咧，即刻同大家睇实个港股表现先啦。今日嘅嘉宾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Hello Kenny， 早晨啊，喂，睇睇大市先啊，今日咧就睇翻隔晚啦，港股同埋美股咧都，港股系好 OK 嘅，但系隔晚美股啊麻麻地啊，跌四百几点咁啊，港股咧星期一啊汇控啊同埋工商啦，咁啊呢啲旧经济股份支撑底下咧，咁啊都算做好嘅，升155点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嗯。 其实港股咧就叫做气氛好翻啲嘅，譬如好似头先你琴日即系讲到琴日有啲内人类股份方面啦吓、就之前其实内人股大家都话好失望噶嘛，地下地下咁样噶嘛，咁但系你见到呢几日咧就其实都开始有啲即系发威嘅情况，同埋啲传统嘅内险类股份都系好翻啲嘅，咁、再加埋就系即系。蚂蚁嗰度啦，就似乎开咗绿灯啦，咁所以变咗整个投资气氛方面咧，都比较系好啲嘅。咁当然美股我谂咧，就琴晚跌翻四百几点都有啲影响嘅。但系我估喺即系蚂蚁嘅招股嘅期间或者进行嘅 IPO 期间嘅话咧，相信港股气氛都系OK 正面嘅。咁比起之前应该系明显有改善喺度咯。咁我自己估啊，应该都继续系迈向紧咧呢个系25000点，甚至乎接近呢个系250天平均线25500点啦。咁但係當然，就算咧去到25000点或者25500点咧，都係其實近排個 range trading 裏面咧就上翻個 range 頂咁解嘅啫。咁你話有一個顯著突破嘅話咧，咁我諗就都可能仲要等啲嘢。咁啊，今個月可能大家都會等下，即係五中內地啦、五中全會啦，睇下有冇啲咩進一步新嘅政策 十四五規劃 嘅措施啦，係啦，十四五規劃啦。 嗱，阿 Ken 你啊，我就比較老土，我成日中意啲磚頭嘅嘢啊。嗱，咁啊，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咧，咁大圍站上蓋咧就賣得幾好喎。咁會唔會咧，即係令到本地嘅地產股可以睇高一線少少咁樣咧？ 嗱，磚頭梗係好啦，我都中意磚頭嘅。咁咧就地產股咧，同地產指導咧，其實有啲背馳嘅。你睇翻過往咧，好多年都係咁樣嘅。啲安迪啊，我記得咧，好多年前阿四叔講，地產股好抵買啊，折讓好大啊。結果咧就跑翻上嚟嘅話咧，仍然都係樓啊，樓市方面咧就跑贏地產股啊。 因为呢始终地产即是始终投资市场呢股票市场呢大家是追求一些高增长的嘢嘛，即是现在你见那些咩新经济啊、美团啊、马里巴巴啊、腾讯啊、小米那些全部都是讲的 high growth 嘛，同埋佢係改變緊我哋嘅生活習慣。我哋之前喺節目講好多次，即係其實而家新經濟，譬如好似美團啊，或者係騰訊呢啲，譬如新零售呢啲，淘寶網購啊呢啲，係改變緊我哋嘅生活習慣。所以變咗咧，大家佢覺得佢咧係一個領導住咧一個潮流啊。咁變咗咧，大家願意俾一個好高嘅溢價，一個買啲高增長嘅嘢。但是傳統磚頭啊、銀行嗰啲，哇，其實真係老土過唔老土啦。咁所以形成咗咧，就股票市場方面咧，大家有選擇之下咧，就唔係好中意呢啲股份咯。咁形成咗，就算嗰啲樓市賣得好，但係地產股咧仍然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折讓喺度。 係，咁個啟示就係鐘哥咧，樓可以買多幾搭啦，但係地產股啊，暫時乜沾手 先。有錢不如買矮好過， 買馬矮咁樣啊。係啊，流力咁樣。 樓咧同股票有啲唔同，樓係真係有個用途喺度啦。你股票你可以唔買啊，唔買股票冇問題噶，係咪先？但係樓你一定要住噶嘛，就算你唔買樓，你都要租樓啊。咁你所以有個剛性需求喺個樓市裏邊咯。 喂 ，Kenny 涼涼地咧，我又諗到另一樣嘢，即係就嚟踏入冬季咧，市場對呢個天然氣需求量就逐漸增加啦，同埋見到咧都係即係燃氣股嘅表現都有上揚嘅趨勢，都幾好喎。其實係咪都可以諗一諗咧？ 傳統都係嘅，踏入冬季嘅話咧，因為對天然氣需求會增加嘛，咁所以變咗就都會炒一炒燃氣股。不過我覺得咧，就有少少今次唔同往日，即係以前咧炒得好勁嘅，因為最主要咧燃氣類股份咧最賺錢咧就唔係賣燃氣俾你，最賺錢咧就講緊個接駁費。咁以前咧接駁費個毛利率係講緊呢個係30%-40%以上嘅，咁但係咧你睇翻燃氣啊，即係好似氣體供應嘅話咧。其實毛利率好低嘅，講緊係幾個 percent 嘅啫。咁但係自從舊年開始咧，個政策轉啦，就係唔可以收好貴嘅接駁費，係用一個係成本加一個佢指定嘅利潤，大概10%-20%到嘅啫。咁所以變相就抑壓咗咧，就係嗰啲燃氣股嘅利潤率咯。咁就同埋而家國家嘅政策就係咩咧？就要呢個係碳中和啊嘛。講緊碳中和咧，就係話呢個係。非石化嗰個係能源嘅比例要大幅增加嘛，所以一排嘅主題咧都喺光伏啊嗰啲或者風力發電嗰啲，咁尤其是14/5規劃咧，相信會講多啲咁嘅嘢咯。係，你炒燃氣股係 OK， 但唔好諗住好似以前嗰啲升得咁勁。 係 ，Kenny， 你提到政府咧，咁我亦都有望到就話其實中國燃氣佢有講到同廣東省發改委咧，佢都訂立咗一個廣東省大灣區清潔能源項目戰略合作協議。咁其實呢一個又算唔算都係好嘅徵兆咧？ 其實天然氣咧都係之前國家都係鼓勵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全世界嚟講嘅話咧，就基本上嗰個係用天然氣嘅比例咧，其實係已經係接近10%嘅啦， 重 體能源。但喺內地都係講緊係4%到嘅啫。咁而天然氣咧就係比較都叫潔淨啲啦，即係同埋亦都係個價錢相對係比較合理啲，好過燒煤啊嘛，燒煤嘅話。大家知道燒煤嘅天氣就烏天黑地 咁 啦，環境污染好犀利噶嘛。咁所以其實天然氣咧都係一個環保嘅能源嚟嘅，咁呢個都係國家鼓勵增加個比例嘅。 係咁啊，啲能源板塊都轉換啦。舊時我哋冬天啊，老股民啊炒啲中國神話、中煤能源，依家都 老股民啦， 自己啊，我舊時係睇1088嘅食股啊，舊時真係有機會。 啲煤股啲就唔好講，因為會暴露咗大家年紀。 係啊，咁啊，即係聽日 老股民， 今日咧講唔曬咁多嘅，聽日再同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啊 Kenny 鄧星興啊去一齊去分享下。股票嘅问题咧，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拜拜。 星小一使乜惊？ 晨光第一线有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我林慧就请嚟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 教下今年星小一嘅家长们点样帮小朋友准备好你嘅小一面试啊！ 学校最想睇小朋友嘅就系佢哋嗰啲态度，系啦，好多时老师要睇嘅投入程度啦。佢个眼神啦， 系咪望咗第度咧？咁 系啦，记住留心听住今个星期三朝早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在较早的时间呢、,Kitty 就讲这个旅游气泡啦，看看泡这个泡泡掂不掂啦，咁样啊，咁泡得掂啊，大家有得飞啦，冇得飞呢、可以呢都趁住星期六日呢去一下啲市集行下，咁啊钟哥都系一个文青嚟嘅，咁啊 爱文佬啊， 係啊，咁啊即係喺劇场嗰度呢都哇好大嘅呢、个成就，咁啊唔知你会唔会去下呢一个呢文创嘅地方喺中环嗰度嘅三个英文字母啦，咁啊近排呢一个叫做台湾味嘅市集喎，咁样咁啊呢个市集咁即係喂，淨係買嘢咁樣，買嘢咁樣好似好單純喎咁樣。其實唔係㗎，入面好多呢免費嘅 DIY 工作坊，重要呢就係呢啊講得呢啲文青嘅市集呢，佢竟然有一個活動係咁樣講㗎啊，你只要寫出呢一個你最想念台灣味道嘅原因呢，就有機會呢 原因 係啦，原因寫出一個咁嘅原因貼喺個壁報板嗰度呢，就有機會呢得到啊兩張嘅經濟客位呢飛去台湾的来回机票啊， 几时用先？有冇 deadline 噶？我冇咁多假， 去到十四日。 但唔紧要嘅，我觉得台湾呢个主题咧，应该都吸引到好多香港人，即系好多香港人嘅故乡。 唔好意思啊，我哋讲多次，佢系写个咩回咩台湾味道定乜乜？ 系啦，系写一个我最想念台湾味嘅原因。 我最想念台湾味嘅原因 系啦， 你唔好话去到台湾味呢一样啊，净系话你写下你喺茶餐厅最想回味嘅味道嘅原因。其实好难写得出啊， 哎呀，系啊， 因为好难去形容 嘅， 系啊，成日都话啦，所以我话阿崔杰同好厉害噶，佢做嗰、那个即系饮食煮嘢食嘅 事 咧，崔神厨房， 你谂下，我哋形容任何嘢咧，我哋都有好多形容词嘅，咁、但系形容食嘢相关嘅嘢，譬如味道啊嗰啲咁样，我哋真系好词穷噶，我哋形容唔到嘅，即系譬如话好唔好食啊， 好 食，咁如果比好食再好食啲咧， 好 好 食， 咁但系如果比好好食再好食啲咧？更好食咯，你最多都系咁样讲嘅啫。但系你冇办法形容得好仔细。咁如果佢呢度话叫你写你点样回味台湾嘅味道咧？ 系 好食咯，挂住咯，回味咯。咁你仲有冇嘢可以写啊？ 我以为系写嗰啲即系咩太阳饼啊、凤梨酥啊嗰啲先。 写个 name 佢咯，系 啊 系啊，或者靓女台湾美眉咁。 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终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惊叹。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ing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白了，方可开出新气象。Yeah, oh, 在 创出新的境界，总能遇上。Oh, 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Oh,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已到他的家，要用你手捉起他，天即使黑，但亦未晚。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有冯允谦的 A New Day， 今天时间就是12月20号星期二8点24分，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的，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4%， 今天早上要多穿件衫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嘅。疫情咧就令到好多商贸活动咧都唔能够举行啦，包括一啲实体嘅展览会。咁中小企而家可以点样揾生意呢？今日我哋就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刊物及电子商贸部嘅 Nanny 咧，就同大家率先介绍一下噃。嗱，喺下个星期五10月30号咧，正式就会推出贸发采购网平台啦。咁点样可以帮到出口商揾新买家、接新订单呢？早晨 ，Nanny。 早晨啊，思芬你好啊。咁其实呢今次都好开心啦，有机会可以介绍下我哋个新平台啦。不过其实唔讲大家可能唔知，其实呢贸发局早喺20年前呢已经推出咗贸发网采购呢个平台㗎啦。是当时香港最早的一个电子商贸平台之一，其实发展到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有13万的供应商和大概200万的买家，全球买家有200万，每年做到大概2400万个商业联系。其实今次我们全面革新的贸发网采购平台，无论在版面设计还是功能方面都跟以前有很大分别的。我们就用了一些人工智能和机械学习的技术，令到个商贸配对咧就更加有效率，同埋个准成度更高嘅，亦都令到买卖双方有更加大嘅合作机会啦，亦都可以俾佢哋有更加好嘅个人化采购体验嘅。 听到咧就非常之吸引啦，咁但系都想问一下，究竟实际上系点样运作呢？ 哦，其实好简单嘅，其实首先咧。港商可以參加我哋貿發網採購嘅核心計劃啦，咁就可以咧喺我哋貿發網採購嘅平台度開設佢嘅公司主業。咁其實簡單咁樣做一啲 DIY 嘅平台，可以就自由設計個網頁啦，同埋喺我哋個平台度上載翻公司簡介同埋一啲產品資料嘅。咁其實咧，你哋載咗之後咧，我哋會有3G 嘅雲端儲存空間，就俾咧我哋嘅供應商可以喺一年裏邊咧，可以俾佢哋隨時隨地咁樣去更換佢哋嘅產品上。片、影片同埋佢嘅文字资讯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哋咧个平台咧亦都有呢个图像识别技术啦。咁供应商咧喺上载产品嘅资料嘅过程当中咧，个系统咧系会自动去建议一啲嘅产品关键字嘅。咁佢令到有啲产品关键字，就令到我哋啲买家可以 search 你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揾得到你，令到你嘅产品咧可以更加容易俾啲目标买家可以见得到。咁同时咧，我哋嘅供应商可以随时随地，无论喺电话又好，喺 desktop 又好，都可以咧去透过我哋嘅后台管理系统咧，睇到你嘅买家嘅浏览习惯嘅。咁亦都方便咧，供应商咧可以去管理佢嘅供应链啦，同埋可以亦都透过一啲嘅数据分析去睇下自己嘅市场推广效果系有几好嘅。 嗯，咁参加咗呢个计划之后咧，唔知贸发局会系港商系提供一啲点样嘅支援呢？ 哦，咁當然我哋除咗我哋嘅平台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支援啦。咁我哋亦都明白到，其實好多中小企咧喺數碼營銷方面咧，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啱啱開始嘅步伐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成立咗一個嘅 Digital Academy 數碼學堂啊。咁就提供一啲免費嘅培訓，咁我哋亦都請咗好多專家咁樣去分享一啲嘅數碼營銷秘訣，亦都令到港商咧喺度做電子商務嘅時候咧，可以有更加多嘅知識，更加得心應手嘅。而除此之外咧，其實喺近期參加我哋核心計劃嘅供應商咧，我哋亦都會提供內容修改服務啊，咁就可以幫大家執靚你嘅產品頁面啦，包括咗去一啲嘅產品介紹嘅編輯啊，令到希望佢哋更加吸引啦，令到更加多嘅買家咧就會去瀏覽你哋嘅網頁嘅。 啊，咁疫情之下經濟就麻麻地啦，中小企資源咧亦都好緊絕，咁喺呢方面咧，唔知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咧？ 啊，當然有啦，其實合資格嘅企業咧就可以去申請政府嘅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即係 EMF 啊，咁獲批之後咧就可以得到政府嘅一半資助，咁如果資助之後咧，咁我哋嘅核心計劃咧就大概係10,000到，咁就可以全年咧喺唔同嘅時間。唔同嘅日子都可以向目標買家咧去接觸，去推介你嘅產品嘅。咁同埋咧，如果喺2021年3月31日之前報名嘅港商咧，我哋就會送10個叫做網上推廣點數嘅嘢嘅。咁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咁其實港商可以靠過住呢啲嘅網上推廣點數咧，喺我哋貿發網採購唔同嘅版面上邊咧，去連續3日刊登廣告嘅。咁可以令到你哋嘅公司內容咧，可以有更加多嘅買家見得到。咁其實呢一個服務咧，亦都可以俾中小企咧有一個更加彈性嘅推廣，就可以喺唔同日子裏面去做呢個嘅廣告嘅。只要 click 幾個掣咧，就可以訂購到呢啲嘅網上推廣點數噶啦。 咦，咁聽落真係非常之吸引。咁大家如果有任何嘅查詢嘅話咧，就可以致電貿發局嘅熱線電話18306681830668。今日唔該曬你 ，Nanny，Thank you。 唔該曬，師傅，唔該曬。 想了解更多關於貿發網採購平台，請即瀏覽 sourcing.hkt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球累计超过4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10,000人死亡。美国的疫情仍然是最严重，至今有820,000人受到感染，超过220,000人不治。病毒在美国全国加速扩散，过去一个星期50个州之中，有48个州的新增确诊个案都上升，过去两个星期39个州的入院人数上升。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事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除非情况非常差，否则不建议实施全国封锁，希望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应对。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已经有184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实施计划。总干事谭德赛说，更多国家有望公平有效地获得疫苗。谭德赛在举行的视像记者会说，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来，疫情已经进入令人担忧的阶段。欧洲和北美的每日新增病例正是急剧上升。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综合措施，压制病毒传播，并且是挽救生命。至今各国正是研发并且登记的候选疫苗共有198种，其中44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法国新增13,000多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同前两日比较显著回落，可能同星期日进行较少检测有关。另外，再多146名患者死亡，累计33,000多人不治。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患者人数突破2,000人，是自5月17日以来首次。 令到醫院再次面對壓力。總統馬克龍的妻子第一夫人布麗吉特因為曾經和後來確診的患者接觸，要自我隔離七日。布麗吉特沒有出現病徵。法國全國累計超過91万人受到感染，巴黎等九個城市正是實施宵禁。美國大選下個月3日舉行，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本港時間星期五將會舉行選前最後一場辯論。辯論委員會宣布將會採取新規則，允許將米高峰校至靜音，以確保兩人在每節兩分鐘的發言不會被打斷。最後一場總統大選辯論將會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一間大學進行，歷時90分鐘。每名候選人在進行公開辯論之前都有兩分鐘時間發言。根據辯論委員會最新公布的規則，在一名候選人發言期間，對手的米高峰將會關閉。兩分鐘發言結束之後，雙方將會開始自由辯論。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9，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幣6.684。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60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26美元，卖出1,902.9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挤塞，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咁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呢一段咧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咧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仲系车多。咁嘅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呢一段咧车多，排到去智乐花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咁车龙系长啲嘅，排到去朗日。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磨莉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而家有我彭晴的加入，不知道会不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磨莉、Nell Nell、庄安仪、彭晴的敏感时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霍桑效应。 为咗使到员工嘅工作效率提升，老板好容易会企图采取利用酬劳又或者系规范嘅方式嚟达到目的。其实仲有一个更加有效嘅方法。就是利用受到他人注意的这个想法了，觉得他人在注意自己的时候就会更加努力，这个就是霍桑效应。 同不同意啊，钟哥和 Barbie， 你觉得这个霍桑效应是不是真的使得呢？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我直头听不明白、 我都不是很明白、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只要有个上司及住你呢，比起即是比啲酬劳你，即是譬如说加你人工又好，或者请你吃粒糖又好，或者请你喝咖啡又好，来得更加有效，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即是用利益啊？ 唔係，係利用你夾住佢，即係總之有人注視緊。即係我打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就係細個咧上堂 ，I'm watching you。 Yes， 細個上堂嘅時候咧，咪有啲監課嘅，即係譬如校長巡堂啦。 嗰啲官課 係啦，官課咁啲老師咧嗰日嘅堂咧，同平時嘅堂係唔同， 好似會零舍積極咗， 積極咗啦，跟住就多咗好多互動嘅活動啦。咁可能就 prep 得多咗。咁其實都係同樣嘅道理，即係話有人望住你嘅時候，我諗未必正。定系话老细嘅，当然喺公司可能老细嗰个嘅力量就会大啲啦。佢望住你， 总之系你嘅上级啦， 系啦，上级或者有其他人。佢再舉多咗個例子，譬如温書咁樣，學生哥啦，咁温書喺屋企咧，好容易就心散啦，即係温温下又去食啲嘢啊，温温下又恰一恰啊咁樣，咁佢就鼓勵咧，即係如果可以嘅話咧，當然而家疫情就未必得啦，去一啲有人嘅地方，譬如圖書館，係啦，即係隔離咧可能會坐咗其他人啊，自修室咁樣，咁如果你成日出出入入啊，唔集中啊，可能你就會驚人哋覺得你哇呢、這個人都唔係嚟温書嘅，即係喺度搞住曬。你自己就会自律性提高，从而提升了你的效率的、 我调转头问一些大家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当先生望着你读书和先生背着你不是望着你读书，你是不是真的望着你的时候你读多些书？ 我不是的、 就是了，不一定不一定的，有时候有些人呢，你要分清楚什么叫做读书和扮读书。先生望着你的时候你可以是扮读书，你不是真的读书咯、因为我不喜欢你望着我、 我直头就是这一种咯，即我会觉得这么多人望着我或者好像有个压迫感、我会反而将那个焦点摆在我会介意人家望着我，我而去做一个这样读书的样子、 即是扮读书， 我扮一个读书的样子给你看。 就分咗心啦，冇真系 反而唔系咯， 系啊！但我成个过程就反而系谂紧啊，到底对方而家系咪望紧我咧、嗯？或者我会留意住周围嘅环境，所以其实根本呢个扮读书嘅过程系唔得噶， 仲分咗神添， 系啊，仲会留意多咗其他嘢。 譬如阿林伟佢系坐办公室啦、嗯，办公室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就系、是、啲排位啊， 系啊， 好啦，咁啊排位上边咧有一啲位咧就叫做咩三煞位啊嘛，咩、 嗯、 三煞位咧？个个人都望到你个位未生， 我个位咪系咯， 个个你嗰个就 系 啊，个个人都望到你好啦。哦，你系咪做紧嘢啊？诶，你上咩网啊？诶，上自己啲互联网啊？诶，咁样啊，会成日都会睇到你，咁你就会唉点啊？或者你系真系做嘢，唔、 嗯、 系你望住我点做嘢啊？ 嗯、 但有啲位咧就叫偏远山区嗰啲咁样咧、嗯，零零舍舍摆一个角落头嗰度嘅。好啦，咁嗰啲人，咁你就要靠自己啦。 系 冇人望到你噶，冇、嗯、人望到你噶，咁你做唔做嘢啊？嗱，你唔做又冇人知道。但系调翻转头做咗都冇人知道，咁嗰啲位又系另外一个方法，嘅位置 嚟。但系其实霍桑效应咧都真系有被应用噶啦、嗯，譬如头先钟哥讲啦，公司嘅排位啦，好、嗯、多时可能真系老细想睇得紧啲嘅，会坐近啲，或者将佢咧摆喺即系当眼嘅位置、嗯，又或者学校啦，譬如啲学生佢想多即系多啲关注嘅老师，觉得佢平时会好容易唔留心嘅，都摆喺前排啦，即、嗯、除非佢。太高啦，生得系啦，咁咧都会即系俾一个无形嘅压力佢。咁其实咧呢一个嘅效应咧，都真系背后有做过一个实验嘅、嗯，就喺美国芝加哥郊外嘅一间叫做霍桑工厂，其实系因为咁样而得名嘅。咁啊，针对咧照明同埋工人嘅生产性关系，即系个灯光同埋工人做嘢嗰个效率啦、嗯，就去做呢一个测试。咁发现咧。照明条件比较好嘅环境咧，生产力又比较高、哦。咁但系不过，当呢个照明恢复翻原本嘅条件，即系校翻暗少少嘅时候咧，佢哋嘅生产力咧又冇因为咁样而下降、哦。咁所以咧就即得出嘅结果系咩咧？嗰、那个光暗同你做嘢个效率咧，其实系唔系真系好拉楞嘅啫。因为光嘅时候你好似即系 醒 神咗，咁、嗯、但系当佢校翻暗嘅时候咧，佢又冇影响、哦。咁但系点解会得出呢个效果呢？咁样点解一校光嘅时候，突然之间又好似即系 tune up 咗咁样咧？跟住佢就话啦，因为系员工啊进行紧呢个生产性相关实验，即系佢知道你哋做紧实验，咁、哦、所以咧，当你一校光嗰、那个灯嘅时候咧，佢就即刻搏命做啊做。咁但系当你再校暗嘅时候咧，佢唔知道其实你实际系 test 啲乜嘢噶嘛。咁、嗯、总之佢知道有人夹住佢做紧实验， 就继续做。 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嘅理论出咗嚟咯。 不过呢个真系因人而异嘅、嗯，有啲人中意俾人望，有啲人唔中意俾人望，要睇人啦。第一，第二咧同个工种有关嘅，我成日话咧，即系如果你系从事普通啊，即系一啲好黑板性嘅工作嘅话咧，可能呢个方法系用得着嘅， 系、 嗯， 因为望你，你咪做咯， 都系手板眼见嘢， 手板眼见工作 咯， 要系黑板性嘅工作咯、 嗯。 但系如果调翻转头，从事好似我哋呢啲有部分系创意嘅，你真系唔好俾人咁样望住，望住你越望住你有压力，压力你就冇办法做嘢、 嗯。 所以睇工种唔同啦，同埋咧呢个调翻转头，作为老板咧、 嗯， 利用呢、這个正话讲排位嘅方法。另一個層次， 不 過以前咧，即係曾經有一間做過一間公司咧，咁點樣對付嗰啲叫做啊唔聽話嘅行政人員咧、 嗯？ 就係、是、我唔係擺你喺當眼嘅地方，我將佢嘅 office 一路褪到去走廊尾， 哦， 連個老闆都見你唔到啊！即係呢啲就係另一種叫做啊，即係軟性地將你 流 放咗你， 都係一種心理學嚟㗎。呢、這個可能遲啲都可以同大家講下。 即係如果你間房間在一个多眼地方、嗯、个个员工都见到甚至乎最大老细必定经过的位 置。 其实呢某种程度上你说有压力啫亦都是一个身份的代表来的嘛。 嗯、同意。 咁就调返转头哦你哦你同我哋都好似唔系好啱倾喎。好啦我唔系降你职、 嗯、 我只系将你个办公室拱到去走廊尾老板返嚟都见你唔到啊。 嗯 咁呢个 都 另一种 个人有少少良知嘅话咧，你都努力啲做嘢，尝试融合翻同啲同事啊、老细啊。 系，但呢个又此言差异，点解咧？因为我以前真系识有个人咧，被发配咗去一啲即系走廊尾之后咧，竟然系算啦， 盘劈 佢又冇盘劈。 嗯， 总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于是即系做多十几年之后退休， 即系接受命运嘅安排。 接受命运嘅安排就算数，亦都有噶嘛。所以呢个就真系睇人咯。但呢个可以变成一种叫做处理人事上嘅方法嘅。嗯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也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疲劳似死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力似是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侵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应力搏一次。 听了 Tonic 的一口气。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根据正话阿崔杰同嗰个报即系听歌嗰个方法咧， 去到九十年代咩？ 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即系如无意外，十点前应该去到2020年啦。 最翻现代。 系2020年咧，好多嘢会发生啊！嚟紧咧，即系11月3日就系咧全城焦点啊，美国总统大选咁啊。喂，近排咧都好多嗰啲荷里活大明星去支持啊吓，咁啊，其中就系民主党嘅总统候选人。拜登啦，咁啊，公开表明立场支持佢咧，包括有麦当娜啦，仲有咧即系冇头发但系好有钱啊，即系福布斯嘅最搵钱 artist 啊，The Rock 啊，吓，即系 都出咗嚟话支持佢啊， 系啦，迪维庄信咁样，仲有 Taylor Swift 啊，Lady Gaga 咧都撑啊，拜登嘅咁样，咁但系咧啊都唔镇止，都唔静止，仲有咧 咩人啊？ 超级英雄系列。啊！边个可以代表到美国呢？ 美国队长啊， 系啦，系啦、 哦。但美国队长退咗休噶咯， 系啦，退咗休噶啦。但佢都出嚟撑拜登。 佢用边一个样出嚟撑阿拜登先？即系用佢已经喺呢个 End Game 里边老咗嗰个样啊？ 系 定还是用佢第一集嘅时候后生嘅样啊？ 用后生嘅样，后生系用后生嘅样嘅，因为佢始终都要接拍其他唔同嘅电影啊。咁因为嗰个都喺个故事篇章都暂时告一段落啦，咁样。 所以帮拜登之余都帮下自己嘅， 系啦。咁啊，继续做晒啦。咁因为之后仲有其他成员要揾食噶嘛，包括咧呢个 Scarlett Johansson 啦，即系黑寡妇啦。 黑寡妇都已经喺 End Game 里边。end 咗啦嘛， 系啦，不过佢仲有一个系列嘅，即系文说好似下年就会上，之前拍定噶啦，嗰部已经 原本今年上嘅，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就 hold 起咗啦。 系啦，咁啊，仲有呢个变形合衣啊，麦克雷法路啊，都三个人咧都出嚟咧就有支持啊呢个拜登，咁啊为佢发声，跟住话哇大家支持拜登做总统啦咁样，咁啊嗱呢边嘅阵营咧就阵容鼎盛啦，咁但系啊调翻转头啦。如果你哋两个就系啊 Donald Trump 啊，啊特朗普嘅助选团啊，究竟会揾啲咩人去站台啊？叫做 balance 翻咧？哇，人哋都有咁劲抽嘅人、啊，我哋应该揾边一个出嚟撑一撑先得啊！ 但系呢边咧就有美国队长啦、啊、，Chris Evans 啊，呢边有黑寡妇啊 ，Scarlett Johansson 啦、啊，有变形合衣啊。 麥克雷法路咧，有咁多個喎，誒唔係仲有蟻俠添喎？ 係啊，頭先嗰啲講已經係比較大名啲噶啦，仲有呢個戰爭機器啊 ，War Machine 都喺度啊，係啊， 咁咪即係用曬Marvel 嗰邊？ 係啊，佢有一個咧，直情咧選舉集結啊，即係因為喺 Endgame 嗰度咧有一個英雄集結噶嘛，咁樣嚇。 Avengers 係啊 ，Assemble 係啦 ，Assemble 咁。 佢有冇影到呢張相？佢有冇呢個 poster 助選 ？Voters Assemble 咁樣， 即係究竟係應該點樣？即係好似而家都係政治娛樂化、娛樂政治化嘅大環境底下， 咁都真係有影響力嘅。喂，如果你問我咧，嗱，我對美國嗰邊咧就即係嗰啲影視咧就唔係好熟啦。不過我就咁諗啊，即係咁勁嘅，即係譬如 Lady Gaga 嗰啲已經即係出曬嚟支持咗， 舉曬手啦， 係啦。咁其實咧好難係即係用翻同一個思維去到比拼啊，你明唔明啊？ 係。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試下，不如。整下啲卡通人物得唔得咧？嗱、 哦， 走小朋友、 啊、 小朋友路線，係喂，咁而家都即係娛樂化啦嘛。咁其實不嬲佢都係行開 Q 嘅路線㗎啦，同埋出人意表嘅。咁譬如你整啲卡通人物，譬如 Elsa 咁樣，咁跟住咧就打小朋友嘅市場。啲小朋友叫啲小朋友咧、哦、叫翻阿爸阿媽去投，得唔得咧？咁樣 用翻佢嘅敵人阿森一族啦，因為阿森一族始終都預 言 咯。 但係佢唔得唔得唔得，阿森一族預言啊！Donald Trump 有啲嘢嘅， 系咩？我 唔得，佢有一集預言咗有啲嘢， 哎呀， 中咗就大件事 啦，哎呀，麻煩啦咁樣啊！ 不過如果你話用冰雪嗰個咧，又唔得喎，冰封咗成個美國又係唔好意頭啊嘛，其實好簡單啊。 同埋隻歌都唔好意頭啊 ！Let it go， 即係冇得玩先 Let it go 啊嘛，係咪啊？哎呀， 咁跟住有啲咩好啲嘅選擇咧？ 好簡單。你呢邊用曬 Marvel 嘅超級英雄，咁嗰邊咪用 DC 嗰啲咯。 神奇女俠都好受歡迎啊！ 神奇女俠有超人，有蝙蝠俠，而且蝙蝠俠講過一個最高境界啊嘛。上一次同阿閃電俠問佢，咁你嘅 super power 係乜嘢啊 ？I'm rich， I'm rich， 我有錢，我嘅 super， 我嘅超級力量就係因為我富有咯。 咁完全代表到， 完全代表到啊嘛。咁佢講翻呢個直頭咧，可以叫翻阿閃電俠問佢，你嘅當選嘅口號係乜嘢啊？I'm rich， 系啊， 咁咪得咯， 可以拍一条宣传片啊，而且 宣传片啊， 个名都好听啊，叫正义联盟啊嘛， 咦，又系， 有咩好听得过正义？仲有咧，神奇女侠咧，根据呢个漫画咧，佢咪有条绳索嘅，索住你就会讲 真 话，系啦，就攞咧条绳索索住啊 ，Donald Trump 条颈咁样，跟住 你讲真话， 你仲有咩诡计？或者嚟紧美国系咪会有啲好嘅改变？利民嘅措施咁啊 ，Donald Trump 就好交氣咁樣，係啊， 但 我真係好想幫美國人 得嘅，都 唔得㗎。 點解咧？ 點解咧？因為根據票房啦，純粹我哋睇數字嘅啫。 你真係 Marvel 勁啲係咪？ 係勁好多。 係咯。 咁如果你用 DC 咧，係真係削咗少少。 嗱，所以呢個我咪就係覺得唔夠冚咯。係 啊，嗱，我諗到啦，今年咧票房冠軍咧，即係全世界嚟講咧，一定要數咧天能㗎啦。 嗯。 咁係咪揾下即係嗰位黑人嘅演員出嚟為叫做 Donald Trump 助選， 但 係 又唔啱用天能咧，又意頭唔好嘅。 點解？點解？ 咁你想點樣啊？我哋想時間逆轉。 係啊， 我哋想翻轉頭，翻到幾時啊？你未當選之前啊？ 即係奧巴馬嘅年代， 又係唔好意頭，所以又係唔得嘅，唔可以用呢一個啊。如果再落去，有冇其他卡通片可以得啊？ 功夫熊貓啦，咁樣又用翻啊？ 又唔得喎， 起碼同中國關係可以好翻啲啊嘛。 就係因為而家關係咁樣，所以唔可以。功夫熊貓，不如調翻轉頭啦，變形金剛啦， 變形金剛， 大家有啲咩事啊？我哋變形咯，變形咪可以做咗金剛咪算數咯，就差唔多啦。 係啊，走啲科技路線啊， 科技路線， 同埋上太空話曬，柯柏文都係外星人嚟噶嘛，咁啊，乜嘢人都唔拉攏啦，拉攏外星人去助選啊， 好快就會知道啦，即係我相信都唔夠一個月啦，應該會塵埃落定噶啦，大家拭目以待啦。 嗯。 It starts with one. It multiplies till you can taste the sun. If burned by the sky, you try to take it from. But if it falls, there's no place to run. Crumbling down, it's so unreal. They're dealing you in to determine your end and sending you back again to places you've been and bending your will till it breaks you within. And still they fill their eyes with the twilight through the

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去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朗天路。象鼻山路落翻荃景围啦，去到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喺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早晨啊，9:08嘅时间，投资 O2O 咧，阿 O 先同大家睇睇美国股市方面啊，证券咧救市嘅谈判，咁啊，美股咧先升后回啊，吓，道指咧最终要跌嘅，跌410点啊，有机会影响今日咧港股嘅表现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啊商品市场方面啦，国际油价反复向上啊，主要系观望咧减产联盟啊 OPEC 咧召开嘅会议咧，估计市场嘅状况啊，纽约期油同埋布兰特期油咧都啊升接近1% 啊吓，咁啊如果咧星期二嘅早上啊，阿 O 可以提提你啊驾驶者啊唔够油啊，即管加油。 咁今日咧第一日坐喺呢度咧，我就第一日见到啊李医生啊，李医生坐咗度30年啦， 系嘛？系啊， 嗯， 李医生早晨， 几恭敬啊， 好一年， 好耐冇见啊。 好啦，李医生今日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啊，分享咧，第一时咧新组合， 嗯， 所以新组合咧 ，Kitty 以前啊做过啦， 系 吓梁荣忠其实电台电视做咗好多年啦， 嗯， 非常有经验。咁呢个组合。有冇新嘅火花走出嚟呢？咁，相信一定有嘅。 咁但系未有火花之前，使唔使睇医生先啊？ 睇医生系一定要 嘅。body check 先 啊 ，body check。嗱，点解咧？我可以做电台做咗咁多年咧吓，因为咧好得意嘅。每一个人咧喺一个年纪，你就会想你嘅嘢。譬如啊，梁荣忠想当年啊，点会理咁多医学嘅嘢？ 嗯， 啊，个人后生仔，乜病都冇嘅。点会谂下使唔使打流感针啊？唔会嘅，系嘛？阿 Kitty 咁样，唉，只系贪靓嘅啫。 大家你长睇口气吓得我。好啊，Kitty 你都算啦， 唔系都啱噶啦。 尽量食多啲嘢 啦。女人过咗30岁打后都要开始调理噶嘛。 30岁、40岁先啦。 啊，系咩？ 还是系点补都冇用噶啦。 30岁好后生。 啲骨质真系噶嘛？李医生系咪？ 就系。就所以咧，就系每一样嘢咧，系医学嘢咧，我哋都系一路讲，一路更新，嗱系一路更新嘅。因为每一个年代讲嘅嘢，咦，咁上下又有啲改，究竟新嘅嘢系咪冇旧嘅好咧？咁样系嘛？咁啊，你话睇翻呢个神光咧，咁多年咧， 都是個個好努力， 嗯， 個個壓力都好大， 係、 嗯。咁應該要食啲咩藥可以減壓咧？ 以前咧就食生果啊嘛， 食、嗯、香蕉係咪？ 係啦，唔、哦、係一遲到咧就要罰生果啊嘛。 哦，係咪 咁樣啊？ 你唔知㗎？ 我唔知喎。 唉，成日啊，熟梅要攞生果攬翻嚟嘅。 哦，因為生果攬添啊。 係啊，一遲到咧，阿碌就話： 嗯， 冇得講嘅，個個生果攬。 哇！ 所以嗰時好多生果食嘅。係、嗯。咁啊，而家當然梗係冇啦，係、嗯、嘛？咁啊，梁永忠得闲攞啲生果嚟又冇所谓噶， 嗯， 啊，呢、這个好欢 迎。但我好早翻，我又唔使攞生果攬翻嚟喎。 啊，呢、這个你嘅问题啊，呢、這个 翻得太早， 先慢慢 翻得太早都要攞， 系啊，呢个第一个问题。 嗯， 啊，即系你个嗱、啊，但系咧晨光咧，我觉得咧就系、是、当然主持压力大， 嗯， 但系咧一定要谂下点样放松自己。 嗯、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啊？ 放松嗱、啊，你个准备咧。一定要做噶啦，谂下讲乜嘢诸如此类。咁啊，知唔知醒咧又第二件事啦、 嗯 啊。好似今朝我唔系好知醒咁，讲得好密，又系一件事。咁啊，如果你系减压咧，就系、是、我相信我哋嘅听众咧系非常欣赏、非常理解嘅，系、 嗯、 嘛？有阵时咧，咦，咁啊甩咗碌咁样嗰啲，唔紧要嘅呢啲啊，系因为呢个直播节目， 嗯、 直播节目嘅好处咧，就真系。 有哈碌嘢听啦， 有哈碌嘢听下，冇问题嘅，我觉得即系只要唔好坐到离谱咁就得噶啦。 即系阿朱杰同原本翻七点半，你唔好八点半先出现嗰啲咁 样。我猜过你， 猜 得嚟 先。 一开张就讲啲咁嘅嘢，咧我先讲过。 而家疫情期间唔可以咁样 做，系 平时都唔应该， 平时都唔应该， 应该 吞口水讲过， 吞口水讲过。 嗱，即系好简单。因為疫情而家咁啊，呢塊最 hot 咧就係講緊啲疫苗嘅供應啦。 嗯， 嗱，最緊要咧，疫苗嘅供應咧係全世界咁多年都不會夠嘅。 嗯， 係咪任何一種嘅疫症，其實相關嘅疫苗都係唔夠嘅咧？ 流感疫苗係一定唔夠嘅。 嗯嗯嗯。 而香港最大嘅買家咧就係政府。係。 嗯。 所以話咧，唔係啊政府。 嗯。 是所謂買起曬，因為佢一定買夠足夠嘅嚇，俾、 嗯、 好多人用。 嗯、 但係疫苗係好得意一樣嘢，好多人唔中意打嘅流感疫苗，係唔中意打嘅。 係咪驚話如果本身自己身體裡面有啲菌打咗，就好容易會發燒啊？嗯、有一啲即係反應出嚟咧， 係 啦。反而唔係喎。 係咁點解唔打啊？ 因為點解咧？疫苗嘅抵抗性，流行性感冒疫苗抵抗性咧？是50%-75%的。 哦。 那好多人呢有就算医护人员呢是全世界的医护人员呢都未必肯打的。 觉得个保护性不够、啊。 去到70%为什么他们自己反而不打呢 是啊真的不打就不打没得说的这件事、嗯、是真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好啦那这个问题呢当你发觉到不打的时候这药厂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呢 嗯， 明明啊，佢都冇生意嘅， 系、 嗯、 咯，做出嚟系嘥钱嘅，咁、佢就会唔会做噶啦。 嗯， 好啦，咁啊变咗引申到系乜嘢嘢咧？就系到咁上下咧就冇货噶啦。 嗯， 吓、咁多年都系咁样噶，不过今年咧嚟得早啲。啊，譬如我哋订啊，先订49支。再訂50支，跟住就冇噶啦。 啊，我想問下你醫生係咪趕工都趕唔切嘅咧？即係突然之間 feel 到全球都有需要啦、可唔可以即刻做 生產多啲？係 啊，即係好似口罩咁樣。 我相信唔會啦。 哦、嗯， 我相信點解咧？嗱，譬如咧喺九月份有7间大藥廠全世界嘅 AstraZeneca、BioNTech、GSK、Johnson & Johnson、Merck、Moderna、Novavax、Pfizer、Sanofi。呢啲多數係大廠做疫苗嘅，佢哋咧就全力嘅做緊新冠19嘅疫苗， 全力做緊啊！ 全力做緊，因為第一時呢個係新病，相信有好多錢揾， 嗯 啊，又要嘥咗好多人力資源，咁佢會唔會有咁多時間繼續做呢啲嘢咧？因為做疫苗咧有一個係好嚴謹嘅。規矩， 嗯， 啊，即係唔可能錯嘅， 嗯， 係一定要做得好。咁佢情願咧，即係佢唔可能話粗製濫造做多啲，反而冇咗嗰個 quality， 係 所以一定要係 個程序唔改得嘅， 即係冇得趕嘅， 冇得趕嘅啊！唔係話炒蛋嘅，唔係好熟啊，食啦咁樣唔得嘅呢樣嘢。咁啊，即係佢哋呢個態度係好啱嘅，因為佢哋九月份出咗聯儲一個文件， 係咩？ 佢話只要我哋做咧，係一定好嚴謹嘅規矩，一定要過咗第三期。这个临床的试验真的没事，我们才会退出。不是好像有某位总统那样说，就快得了，好得了，点了我们这样。根本是他自己乱噏， 那 个制造商都没应承，他就说得了这样。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呢就可以很放心，订出来的疫苗是应该是 有保证嘅， 有保证的。 但之前佢用嗰次系咪就系其中一次嘅临床测验嚟噶？ 尝试就系佢啦。呢、這个唔知啦，所以就我觉得有啲咁嘅政治宣传咧，反而系破坏咗一个保护人类健康嘅疫苗，因为 系 好危险嘅。好啦，咁另外一只药咧，就系Remdesivir， 我唔记得中文系乜嘢啦。呢、這个咧亦都系一个试验嘅药。对付严重新冠病毒的药，是试验来的，这个讲真。这个试验呢就只是在美国有一间厂，是资历的厂做。只是你做，全世界没什么，那个供应是很少的。好了，其他的政府呢又跟美国佬讲了，喂，你可不可以放出来等我们做一些，即是其他代替品啊咁样，因为佢呢啲全部系专利嘅，专利咧就唔会俾你知啊，你亦都唔可以复制啊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系只药真系有啲希望，系有啲希望就话，唔系一定有希望，俾其他国家试下得唔得啊咁样。咁亦都有压力，想话俾美国政府改法例，等呢一只药。可以等其他嘅藥廠都做下咧，又有呢啲咁嘅暗湧嘅故仔噶。但當然啦，呢啲係做唔到嘅啫。 但你仲話講李醫生講到都係因為嗰個專利，其實就牽涉到個利益啦。 係啦，呢、這個因為佢而家就係即係所謂 monopoly， 我係我嘅呢、這個我，即係時期未到我嘅我專利啦。你一專利呢啲嘢咧，我相信真係好難搞嘅，因為由個利益方面啊，係好大啊呢啲，所以咧，我相信咧係真係幾難搞。 不過唔緊要啦，即係正如我正話同阿李醫生閒談嘅時候，都要做好自己嗰份先，即係疫苗未有咁快，做好自己嗰份，同埋最緊要係我哋勤洗手、戴口罩啦，即係做翻最基本嘅嘢啦。 冇錯， 好勤洗手、戴口罩咧，呢、這個可能將會係一個常態。將個常態點解咧？呢、这个系最基本嘅个人卫生。喺咁多年来咧，我哋咧都系较为冇系讲就讲，系忽视啲咁多嘅。好啊，咁啊，如果你发觉真系对你嘅健康啊，包括有哮喘啲人又少哮喘啊，小朋友又少睇咗医生啊咁样咧，这个系冇办法嘅呢、这个所以。可能會係啊！頭先阿梁榮忠問我，出年年中得唔得啊？ 除唔除得口罩啊？我問 你瞓覺咪除咗佢咯。 好，唔該曬你，醫生。Thank you。 同你隻土一平日，你沒法一面踮起腳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 下次会邀请你再去再欢见博共舞着吧，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以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想吧渗入你庄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荡也荡吹吹风。 陈奕迅嘅《致明日的舞》啊，喺度咧，亦都要同听众交代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而家喺海防博物馆，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啊，而家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时间去到9:21噶啦，咁啊直播室咧而家有钟哥啦，有阿 O 同埋 Kitty 喺度嘅，啱啱咧就唔该晒送走咗李嘉仁医生啦， 系啊，而家9:22， 系咁啊，讲开呢一类健康嘢咧，点样可以再活得健康一啲咧？除咗饮食方面节制啦，第二咧一定要讲做运动噶啦，咁样啊吓，讲开做运动咧啊，其实近排咧都好好，有一条咧新嘅单车路线啊，唔知两位有冇听过？就系屯门咧就可以踩到去马鞍山，全长呢、 啊、 大概咧60公里咁样。 我有听过，同、埋我有睇过新闻咧。嗱、我自己听咧就哇，好有兴趣啦，咁长，即系嗰条路咧可以沿途好多风景啊嘛。咁、但系中间嘅休憩处咧，就话佢哋起得比较 疏落啲系 咪？同埋比较偏僻，即系其实都唔系好近嗰条路，你要去休息咧。 即系停低咗架车，要行一段路先去得到。 系啦、 啊。今日咧我又唔系讲呢个休憩处，系讲下呢条咧屯馬嘅單車徑咧，嗰、那個租車攻略啊，因為好多朋友咧，唔係個個都屋企有架單車噶嘛，咁當然你係哇單車嘅愛好者，咁你當然係有一架哇唔知幾多錢嘅單車。如果你平常 都 係 租噶啦， 係啦租噶啦，咁點樣可以咧唔踩曬60公里咧，又可以有啲點租到車，又可以有啲點還到車咧？ 有啲咩方法咧？ 啊，係有噶，原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單車公司咧有做呢一類嘅服務嘅、包括咧你可以由大學站啊。嗰度去租咗架車啦，咁一路踩到去上水，你腳仔攰啦，咁樣 就喺嗰度還咗車。 係啦，嗰度還咗車，跟住搭翻車走咯。 即係有中途站俾你還車嘅。 係啦，咁你話喂上水太渣啦，要踩到元朗先夠勁，即係大學站嗰度租咗架車，跟住咧踩到去元朗還得唔得？ 得 又得又得咁樣。你話喂踩到元朗都唔夠勁啊，踩到 遠啲得唔得？ 濕地公園、天水圍咁樣都 得 都得 都得啦。咁但係你話再遠啲踩到羅湖咁得唔得咧？ 咁就 得 啦。 因为过唔到关， 系 今时今日唔系咁容易过关。 好快问一问两位，你哋最远嗰程踩到几远先？踩单车喺香港， 我都系最经典嗰条路线，大围踩到去大美督，跟住踩翻去大围交车咯。 哦，我都系，我都系， 冇咗有，都系。 我哋三个一齐踩噶嘛， 热门， 所以咧最紧要知道自己嘅同伴嘅实力， 冇错， 可以一齐踩， 唔好逞强啊。 嗯。 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今日开始叫埋白元浩、林慧、阿欧，朝早6: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五个有乜嘢搞作啊？ 呢、這个时间梗系。 晨光追踪31。 电话网络嘅嘢咧，系好难搞嘅。 系 咁，所以我哋呢头咧就揾阿 Kason 嘅时候，以为揾唔到咧， 嗰头 我就 揾 到啊，俾你睇啊，话你听。 Kason， 早晨， 喂，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啲咩好介绍啊？ 今日咧就8:00咧，大家就如果你系关心时事嘅话咧，睇下10:31啦吓。 今日咧就我喺 check 過啦，就冇呢一個咧網上直播嘅嚇。咁、去到呢個日常八點半咧，阿 Kitty 就會關心多啲啦。 點解咧？ 有一個藝術家咧叫陳正文啊，叫得陳正文，英文名咧通常都叫阿 Man 噶啦嚇。咁佢咧有一隻狗啊，佢改個名都好傳統嘅，嗰、個傳統咧傳統到我哋阿婆嗰年代啊，叫旺財啊 Lucky 啊。 哇！真係 嚇，咁佢又過咗身啦，咁樣就。咁呢個陳正文阿 Man 咧，佢就用各種嘅藝術方法咧、就同埋阿 Lucky 嘅生活點點滴滴啦，咁啊即係啊點樣去重現翻出嚟咧？咁啊咁佢萌生咗一樣嘢就係、是、啊同啲主其他嘅狗主啦，同埋寵物咧，影低啲肖像啊，作為紀念啊咁樣。咁佢收集咗好多咧人同埋寵物之間嘅社區故事啦，就喺、是、跑馬地嗰度咧啊，咁啊舉行呢一個叫做紀念展啊。个纪念展个名咧都好特别噶，叫做旺财不旺财， 旺财不旺财 系啊！究竟佢系一个问号啊，定一话系一个咧，即系已经 事实嚟噶啦， 事实嚟噶啦咁样咯吓，咁样咯，咁啊啲狗主啊、猫主啊，咁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大家都唔会理解佢哋对动物嘅情意啊，点解会咁深嘅咧？咁样吓，咁啊跟住咧去到讲乜咧？就會有介紹下林家謙啊，佢由呢個2014年啊開始咧創作音樂啊，咁咧就同呢個超過30位嘅歌手咧作曲啊，咁啊包括容祖兒啊，即係心思科學啦，咁啊張敬軒嘅潛水啦，係一作就而家都大家都潛水噶啦嚇，咁啊究竟佢呢個歷程係點樣嘅咧？亦都會喺呢一個咧講乜啊喺呢個日常八點半裏面出現啦。 而家非常之出色嘅創作人啦，自己都有唱歌 係啊。咁去到呢個九點半咧，其實睇呢一個歷史二三事咧，講到亞裔美國人咧都幾唏噓嘅，因為喺過往咧，點解咁多亞洲人咧就去咗美國嗰度生活咧？原因咧就係佢哋起呢個鐵路啊嘛。 好多年前啦， 系啊，好多年前啊，咁嗰阵时咧，有啲又叫做卖猪仔啦，有啲卖去南洋嘅，有啲去金山啦吓，咁去金山咧，有啲就话去嗰度掘金，点知原来去到嘅时候咧，已经掘完了咁样， 吓、有掘完嘅一日嘅咩？ 系啊，因为 开晒啦嘛。 你淘金啊嘛，即係佢哋嗰啲唔係真係掘得好勁嘅，可能有好多咧喺啲河流嗰度咧，即係經過咁多年啊，沖落嚟啊，咁樣攞個盤都兜下兜下咧，嚇鬧鬧下，鬧到都俾人鬧到乾乾淨淨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好多就去咗做苦工啦。咁但係咧就出現咗咧一啲排華最後嚇，咁有啲法例咧咁當然有啲人咧就翻嚟即係亞洲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留咗喺美國嘅。咁佢哋就成為咗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嘅亞裔美國人啦。咁喺亞裔美國人咧，其實咧佢哋對嗰個美國咧都好大貢獻。但係去到一啲咧重大事件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諗啦。咦究竟呢班人啊，係咪真係對美國咁好嘅咧？咁樣就開始懷疑佢哋啦。咁但係亦都會有啲人咧，就係開始投身呢個美國政界啊。係啦，咁啊，或者喺呢、這個美國文化上面咧接緊席位啦。今晚咧就可以睇下啲故事啊。我覺得呢段時間睇咧就唏噓好多㗎。因為而家咧又好似好多啲咁樣嘅政治事件啊，將啲矛頭咧指向啲亞洲人啊，尤其是中國人方面啊。咁啊，跟住啦，去到呢一個11:05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咧，齊個題目啊叫齊一道德被三社咁。咁其實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講下呢個宋代啊，佢嘅教育同埋呢個科舉制度啊，係啦，咁都形成咗唔少問題㗎。你知啦，即係如果我考你嘅，你係我門生，譬如你咧有啲咩嘅巴閉嘢嘅話咧，係咪？ 係好大壓力㗎。有啲我聽講考到60-70歲都仲考緊。 係啦，即係如果佢提携咗你嘅，你咪以後咪係中哥，有啲咩吩咐咁樣咯。 唔該，其實。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球累计超过4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1,000人死亡。美国的疫情仍然是最严重，至今有820,000人受到感染，超过220,000人不治。

日经平均指数报23,601点，跌69点。港金现价报17,5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76美元，卖出1,90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东区走廊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交通意外仍然系未清理好，咁而家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防博物馆嘅，咁亦都影响到多条主要干道咧，都系挤塞噶。咁因为影响到东隧咧去港岛方向挤塞，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咁亦都影响到观塘道，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去东隧方向咧，排翻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嘅。咁因为呢一个交通意外咧，港岛嘅一啲路面咧都系挤塞，包括咧筲箕湾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泰安楼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南康街；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角官立小学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太古城对出嘅。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严重挤塞，龙尾排到去海防博物馆，咁亦都影响到东隧啦，去港岛方向系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啦，观塘道啦，同埋将军澳道去东隧方向都系挤塞，观塘道嘅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将军澳道嘅龙尾咧就排翻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啊，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忍让啦。咁另外，因为东区走廊嘅交通意外，咁亦都影响到咧港岛一啲路面挤塞，包括咧就系筲箕湾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泰安楼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南康街；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角官立小学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古城啊，咁所以都系好挤塞，唯有忍让一下啦。咁较早前界限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福老村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一带咧只系车多啫。就系界限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福老村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唯一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咧接近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系非常挤塞，因为头先讲咗啦，东区走廊嗰度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咁东隧去港岛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呢一段车多；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仲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林慧咧就打通咗俾我哋听众莫太。早晨，莫太。 早晨。 咁难得一次打通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解要点唱先？ 哦，其实我上次都想嘅咧，但系又错失咗呢个机会。 系啊，哦，唔紧要，机会咧虽然好难得，咁但系今次咧缘分又到啦，所以时机又来临啦。咁我知道你咧都系想点俾一个你好爱嘅人听嘅。 嗯， 系边个呢？ 莫嘉文就是我丈夫了。 嗯，你同先生结咗婚几年啊？ 40年啦。 哦，40年，咁呢40年里面一定有好多好开心又好甜蜜嘅经历啦。 有时啦，有时都有啲拗撬噶。 嗯，咁佢让唔让你噶？ 一时时啦， 一时时就好啦。如果大家互相都忍让咧，一时我让下你，一时佢让下你，咁其实咪好咯。 嗯， 咁有咩嘢想同先生讲啊？ 咪祝佢身体健康咯，工作愉快啦。 嗯， 同时咧，我都想点埋俾我啲仔女听啦，同埋我啲室啦、孙啦。 哇，已经有室添啦，好犀利。 系啊，我已经有两个室，因为我孙一早就结咗婚。 好令人羡慕啊！咁我谂佢哋对于你哋嘅期望就系希望你哋健健康康，一路陪住佢哋成长咯。 系啊，系啊。 咁你今朝早拣咗一首乜嘢歌送俾佢哋啊？ 咪谭咏麟嗰个《爱在深秋》。 有冇特别意义噶呢只歌？ 因为秋天啊嘛，又嚟。 然之后最紧要嗰个唔系秋天，最紧要系你哋都系咁爱大家，所以就爱在深秋咯。 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系香煎鲜淮山。首先买咗啲日本鲜淮山翻嚟。将它去皮切片，之后热锅落油，将淮山片煎香，煎到差不多熟透的时候，就淋少少日式酱油落去，再煎到两边都金黄的时候，就可以上碟了。食之前再撒多几粒芝麻，就更加香口了。新鲜的淮山营养丰富，一般在超级市场和街市的菜档都买到。在揀的时候呢，要记住三步曲。第一，淮山要直，粗细均匀，一头一尾的直径最好超过一个一蚊银。二就是看颜色了， 以外皮啡色、肉質白色为最好。第三就是攞上手，感觉有啲重量，唔好轻身，因为轻呢就是代表里面嘅水分比较少啦。如果你未諗今晚煮咩餸嘅，不妨试下呢个香煎鮮淮山啦。 哇，今日呢个资讯提供几有帮助。即系我点样拣淮山？ 都系多谢听众嘅意见啦， 系啊， 即系话想睇下，如果真系拣食材嘅话系点样？咁我就谂啊，系有啲咩食材系拣嘅时候要小心，跟住先谂整咩餸。 咁、当然咧，嗰个烹调方法或者嗰个份量、叽里呱啦嗰啲嘢咧，就可以喺我哋嘅面书度睇到嘅。 系啊，我已经摆咗上去啦， 摆上去大家睇啊。同埋最紧要咧。嗰張相啊嘛，相機食先， 冇錯、但係咧，今次呢一個淮山咧，點解我推介呢？我覺得係即係大人細路都啱食，同埋佢嘅營養價值好高，係啦。咁其實佢嗰、那個烹调嘅方法又唔难，煎又得啦，好似今日咁讲。咁平时譬如你打边炉都会叫啲淮山片，即系绿林佢食又得啦。咁甚至咧，你买啲即系靓啲日本嘅淮山咧，啲磨成蓉咧，你睇深夜食堂就知道啦，就摆喺饭面，跟住加少少葱花咁样滑潺潺咁样食又得。 啊 ，Kitty， 因为呢半年。好似好識煮嘢食咁樣喎、 我都話呢近即係自從疫情開始之後咧，即係當然大家都要注重身體健康啦、但另一樣嘢咧就係全街個個都變咗食神噶嘛，一定識煮飯好拗頭嘅，即係平時又唔見你咁叻嗰啲咁樣，突然之間哦煮飯就變天才嗰啲。 係不過呢個香煎淮山咧，我都會想試一下，因為咧相對容易啲啊，冇琴日嗰個西班牙飯咧，哇好多材料又剩咁樣啊。 不過你講到淮山咧，即係題外話講一講，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以為。淮山呢、這個呢嚿嘢咧，唔係叫做淮山， 係 叫做淮山杞子嘅，即係好長個名叫淮山杞子。點解呢？因為原來我阿媽細個嘅時候咧，佢整淮山，佢必定落杞子、所以咧細個話今日食咩啊？阿媽食淮山杞子煲乜乜乜嗰啲咁樣咧。咁我成日以為係一樣嘢嚟嘅，所以到我長大成人之後，啲人話。淮山是一样嘢，杞子是另一样嘢。 淮山是淮山， 杞子是杞子。 好啦，咁我问你哋啦，知唔知道淮山同埋山药有咩分别咧？ 咁难嘅问题啊！ 系咪日本人食同唔系日本人食？ 日本名同埋中国名咁样啊？ 咦，你哋好叻喎，真系冇分别嘅，只不过系个叫法唔同啫。咁但系其实咧，大家去街市嗰度买嘅时候，都可以发现，原来淮山都有好多唔同嘅样。 系 咁啊，譬如日本嗰只就会粗啲啦，咁个皮咧就浅色啲啦。当然就即系成件事感觉好似干净少少嘅。咁啊，所以生食咧，你可以拣系日本嗰只啦。咁、如果系内地啊或者台湾嗰只咧，就会幼身少少嘅，系啦，咁当然价钱都会有唔同啦，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今晚试下呢个餸啦，上去面书嗰度睇个步骤啊。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我的享乐时代。 剛才 Kitty 讲完厨房呢，今早林慧带嚟呢样嘢呢都同厨房有好大嘅关系嘅。 有咩关系呢？ 嗱，煮淮山呢，我知道呢有时要洗个淮山嘅时候呢、我自己呢就好敏感嘅、 哦。 我洗嗰条淮山呢、我隻手会觉得好痕㗎。 点解呀？ 因为佢呢分泌嗰啲黏液呢係会令到我哋皮肤痕痒嘅。咁所以呢真係喎 ,Barbie 提得好好啦。呢、這、一个呢就係要你处理淮山嘅时候最好戴一对手套胶手套。係啦。咁但係如果万一你真係唔小心掂到咁样点算呢，我自己真係试过。如果我哋屋企有个明火嘅炉嘅话咧，摆喺个火上面 烘一烘， 烘一烘系啦，咁咧就会冇咁痕啦，即刻。 哦，唔怪之我唔知呢啲嘢啦。 因为你 煮到埋， 煮到埋嚟就食啊嘛， 煮到埋嚟就食， 咁你好幸福啦， 唔需要理会呢啲嘢啊。 今朝早咧，点解讲话同头先讲嗰样嘢有关系咧？嗱，头先讲到洗淮山啊，其实 Kitty 都讲得啱嘅，佢有啲黏液喺度咧。当佢嗰啲黏液咧去到你个星盘嘅时候咧，其实就会造成咗一个问题。好多时啲人洗嘢咧，嗰啲嘅渣咧，可能就会棘住咗嗰啲嗰个叫做星盘嗰个水龙头去水位啊， 去水位嗰度。 嗱，咁而家咧，大家都好有智慧嘅，好多时会整一个格喺。个面嗰度咧就 整咗好耐啦，系啦，好容易塞噶。 冇错啦，咁但系咧，万一你一个唔好彩真系塞咗、因为有时咧日积月累，有几个黑点咧系呢啲高危嘅地方嚟嘅。嗱、例如喺啲洗手间啊，或者系啲化妆室嘅嗰啲星盘咧，好多时咧而家新式嗰啲星盘咧，咪会有一个咧揿一个掣，揿一揿落去，然之后咧就可以令到佢咧阻止佢去水，即系叫做可以停咗盆水喺度嘅。 塞咧唔单止系佢嘅， 系条路都会塞嘅。系啊，唔好意思啊，同大家咧。 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而家喺海防博物馆，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就喺观塘绕道近彩虹村，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嗯，我今朝早想介绍呢样嘢，我突然之间好希望佢可以帮到呢个塞车，呢、个叫做防塞棒。但系唔系防塞车嘅棚，系防塞嗰啲咧嘅去水位嘅棚啫。嗱、因为咧一旦你嗰啲去水位真系塞咗咧，以前有啲人咧就话，倒嗰啲咧清洁剂嘅漂白水嚟，千祈唔好，千祈唔好乱咁做呢啲。 喺阿林慧继续讲之前咧、我自己即系由于好多嘢都要自己搞啊嘛，咁唔会话下次都可以揾嗰啲渠王翻嚟整噶嘛，可以自己处理啦呢啲咁样。 或者嗰啲好帮手， 唔使啊。原来咧，即系如果你。熟習你個星盤下面嘅結構咧，佢、有兩個位置，你可以擰開噶嘛。咁、你自己如果啊，你自己唔怕污糟啊，或者咁，因為通常打開咗之後咧，偏向於即係嗰啲歷史遺留落嚟嘅所有嘅食物嘅殘跡咧，都融化咗喺裏邊。咁、你自己擰開佢，清咗裏邊嘅嘢。某種程度上，如果係嗰位置，即係個 U 型位嗰度塞嘅話咧、你自己可以搞得掂嘅。咁當然，如果你話自己唔識嘅，梗係揾翻相關嘅人士處理啦。 嗱，有好多人咧都好似阿鐘哥咁樣，係一個勇者嚟嘅，佢會即係自己扭翻。 自己嚟，自己扭開。 但你要確保你扭開咗之後咧，你傷翻咧係傷得穩固。如果唔係就大件事啦， 就飆水噶啦，即刻。 係啦，嗱，如果我一個女士嚟講咧，我就唔夠膽真係去面對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咁恐怖嘅痕跡啦、我就會傷，即係會選擇用而家咧時下好流行咧有一種咧叫做咧。防塞嘅棒，其实佢系咩咧？佢就好似一支棉花棒咁上下大细嘅啫。 咁细支？ 系啦，佢个粗幼度咧都系同棉花棒差唔多。 嗯， 点解要咁细咧？因为咧就系可以俾你喺唔需要拆除你嗰个 U 型弯口咧，系啦，嗰个去水位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嗰个星盘本身个去水窿嗰度咧塞佢入去。 但系都系咁细支啊？ 系啊，咁细支。嗱，你记住佢系一个条状嚟嘅。 系。 咁你可能谂啦，吓咁咪会唔会更塞咧？会唔会 塞咗落去个更加冲 啲啊？ 即系甩手跌咗落去。 系咯，更加塞住嘅。 你有冇试过以前塞嗰支牙刷落去啊？我就试过啦。 跟住 我哋撩嘢啊嘛。 解决办法系咪就系开劲大嘅水，等佢冲翻上嚟咯？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 我就试过啦，真系即系跌咗以前旧式嗰啲咧，仲要系厨房嘅星盘咧，那个窿通常好大噶嘛，即系谂住你去水去得快啦。但系就一个唔觉意，你跌咗支牙刷落去咧，你又执唔翻咁。咁呢啲就真系要可能用钟哥个方法啦，真系要拆出嚟先执到啦。咁但系头先讲呢个防塞棒棒咧，其实佢本身咧，首先自己系水溶性嘅，即系佢会溶咗最屘尾。系啦，佢抌落去之前咧，系一支条状，好似棉花棒咁大支。其实都细细支啦，叫做吓，咁啊方便你喺嗰个去水位嗰度咧，就嗰啲窿窿就塞入去先。 嗯， 咁然后咧，原来佢咧就慢慢经过你，慢慢有啲流水冲落去啲水咧， 融化咗， 就溶咗。佢唔单止溶自己，佢仲会将侧边嗰啲，譬如嗰啲污渍啊、食物残渣咧，都会帮佢咧慢慢分解咗，然后变成咗一个咧可以比较流通性、比较容易冲走嘅液体啊。 系， 咁就可以帮你嗰个 U 型咧，即系如果有即系阻塞嘅问题咧，就可以搞掂佢咯。 其实佢系咩嘅东西嚟嘅咧？ 系。 其实佢系一个咧外国嘅，嗱佢个出产地系英国，佢、有个好难理解嘅英文名咧，佢叫做 New Bark Sticks， 系 系啊， 唔紧要啦，呢啲改名嘅嘢都系攞个意头嘅啫。 我抄咗好多资料，甚至乎谂紧啊，到底呢间公司出嘅时候，点解拣一个咁嘅咁嘅咁嘅嘢咧？咁但系咧、我都唔明白点解咁。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咧外国咧，因为啲人咧都比较中意咧，可能粗枝大叶啲啊，洗嘢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大桶大桶嘅，譬如洗车嘅水啊，或者未必会净系出去倒喺花园啊成嘅。原来水龙头系洗好多嘢咧，系好容易棘住个星盘。 系喂，咁要消毒下、不过咧，阿 Barbie 讲到呢一样嘅神器咧、我觉得我都可以试下，因为之前咧我咪喺夜晚嘅时候做女汉子嘅， 我睇过啊。 系啦，咁跟住咧个师傅就教我用另外一款嘢咧，就系用气嘅，即系好似佢咧 打啲气落去。 系啦，佢好似个气泵咁样，咁佢个嘴咧你就贴实嗰个水龙头嗰个位啦，咁、就造成一个好似密闭嘅空间咁，然之后咧你就系咁好似嗰啲水枪咁啊，抽佢啲气，跟住一下就推落去。咁佢话咧你推几下就得噶啦。我话有冇咁神奇啊？佢话系啊，呢啲气压咧其实就系、是。 係將嗰條管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太塞啦，如果唔係咧，普通平時你當係即係一個維修啊咁樣保養咁樣，其實係 OK 嘅。佢話將嗰啲氣咧打入去，就將裡面嗰啲污垢咧就一下就推走係就唔會塞住喺度咯。 不過如果你話你廚先講廚房啊，唔好講個廁所住。如果你廚房裏邊嗰個升盤嗰個去水位塞咗咧，咁當然正話阿林慧介紹嗰個係 OK 啊，我可以試下咁，即係我不過我未試過啊。 實驗精神嚟， 我自己嘅方法咧就係擰開佢啦。但係如果係 U 型位嗰度塞咧，還叫做好彩，因為喺間屋裏邊嘅地方塞啊嘛，你勉強可以拆出嚟整啊嘛。如果你最擲洗咧，就係唔係喺你屋企裏邊嗰度塞咗，塞翻轉頭， 即係你講緊而家嗰條觀塘路。 空千丝百结，心念突然掏空，千张百字十字，没能力扫描这幻想，时间空间已空，风思想意志欲望默然吹送，声音色彩结构下意识依循凌风，飘渺聚散然后泪光一面，我灵魂忽已醒觉出笑容，仿似穿过一个梦，梦破醒也是梦。然后夜空熄灭，看繁星一点一点陨落线缝，细听风铃来响彻记忆味。 同大家重复多一次头先嘅特别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咧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而家喺海防博物馆，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咧喺观塘绕道近彩虹村，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比较大啊，早晚会稍凉，咁大家要添衣啦。室外气温而家系25度，相对湿度66%。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美电康康李志刚， 钟哥晏昼一点先有得听， 系 听咗10点新闻报道先啦， 好啊。 梁明忠、崔杰同白元豪、阿 O， 咦，林慧呢？ 佢一早翻嚟已经做嘢，而家先有时间食早餐咋？ 嘿，听朝见。